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下多些幽默感，咁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要风骚快活梗係由听风骚快活人开始啦。我係小张张。 年廿七啦，准备过年啦，我係小鱼。 年廿七得得得得得得，我係德仔强。 德老。 好开心啊， 系咪 DUCK 啊？ 好忙啊， 好忙啊， 开心啊。 要仲要赶住去攞萝卜糕啦，惊就嚟旧期啊！ 系啊，冇错，要提提大家。 系啊，快啲啦！通常咧去到八号或者九号，系啊，就系啦，快啲攞。 同埋多人咯， 系啊， 即系所以要早啲攞嘅话，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萝卜糕攞嘅时候，伸长啲只手， 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好，时运有高，今日咧喺十点每一日会有麦玲玲先会出现咧，为我哋讲下呢个来年嘅习俗啦，同埋系运程嘅。同埋今日一樣會有講下心事嘅時間，同埋西班牙牙牙牙 ，hola hola 稍後出現啦相对湿度79%，年廿七啦吓，即将迎接你嘅农历新年，每天听住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心情梗系特别开朗咧。我哋有 Aaron 郭富城呢首歌曲嘅。 不加心幻觉，如何用解正经的诗歌？一点亲近我，又如和铁石对磨？不规则动作，仍难移开善用保护壳。不哭本是我，从无难过或快乐。为何是你眼泪？为何是一点泪？能让我再想起我是谁？是流下铁眼泪，是来自心中泪，能令我铁心似水。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迷离？谁人拥有或魅力？美丽但却极刺激。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泪？ 好啦，有个话题咧，今日咧，我同咧一个同事倾开偈嘅时候咧，我有少少即系反思啦，同埋感悟啦。 边个同事啊？ 一阵间话你 阿 O 啊， 因为牵涉 阿 O 系啦，应该系啦，系咪？ 唔系， 即系股票嗰啲应该就系同阿 O 啦。倾啲乜嘢？你倾啲乜嘢？我哋 系啊， 我 哋系啊，系啊，好，同埋佢冇乜同事熟嘅，我怀疑。 又唔系咁讲嘅，可能佢熟你唔知啦。 咁又系，嗱，第二唔系。女同事 冇錯，同埋熟嗰啲好可能嘅就係你又有咩咧？又未去到嗰個 level 咧、啊，你明唔明？ 或者年青一輩好年青， 咁樣靚仔靚女，我可以講明。 O、okay, K 好， 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牽涉一啲叫做雇主同雇員之間嗰種相處嘅。好啦，我就問一個簡單嘅問題啫。 好， 你覺得如果你係雇員啊，即係你係職員啊， 即係我係啦， 老細啊。狠狠地闹你咧，即系、真系发脾嘅时候咧，你会用乜嘢表情态度去面对咧？ 唔出声，揼低头，由得佢闹。 同埋真系自己错噶。 诶、咁呢样嘢唔需要深究，当系你错先啦， okay, 当系你错先啦。 唔出声噶啦，唔驳嘴噶啦。 系 啊，同埋睇下系咪真系好火、啊，好兴好兴好兴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出声。 我哋试过啊。 系啊，如果冇咁兴， 我哋试过，你冇试过。 系啊，如果冇咁兴嘅时候咧， 我 唔系你 试过， 系你地位高。 系啊， 你地位高， 会 唔 会 闹 你 噶？ 阿 瑞姐，我喺 你唔使瑞姐， 人生嘅路上，我点会未试过俾人哋狠？ 唔系，我哋讲紧话，我哋俾人狠狠地闹。即系你知嗰一次， 我 其实基本上就你唔喺度噶嘛。 系啊， 系 啊，系 啊， 唔系同埋咧，如果佢即系向前开始冇咁兴嘅时候咧，就用方法去即系缓和嘅气氛。 但系你又唔走得喎？嗱，如果你两公派交，你可以走咗去啊嘛。 你讲两公，你讲乜嘢啊？ 如果两公派交，你可以即刻得啦。我出咗先，即系咁啊！但如果你同老细、 雇员同埋雇主 要企住喺度， 梗系啦， 嗱系咪？ 你 唔 问粮包埋嘅，知唔知啊？ 知， 你问粮包埋嘅就俾佢闹噶嘛？ 系 啊， 系啦，好啦，因为咧，我同嗰个同事倾开偈，佢话佢唔系好中意家中嗰个工人姐姐。嗱，呢个都系雇主同雇员啦，系咪？ 系， 咁我就 系 你讲嚟听下，有啲咩唔好啊？ 咁我知道边个啦，隔篱 系啦， 隔篱 屋啦， 唔好讲人哋嘅名啦。 我梗唔讲啦，我知道隔篱屋嘅系啦，因为有工人嘅就 系 得你哋啫。 我冇啊， 我哋呢啲 系啊， 咁 你请过啊嘛， 佢就提出呢一点，但系当时我就黑人问号啦，我就话吓，啊佢话佢唔中意佢乜嘢咧，就系、是、当佢闹紧佢嘅时候咧，佢仲笑口噬噬，我话吓，其实呢个系好嘅态度嚟，唔通你宁愿你一路闹，佢黑黑面秒嘴秒舌咩？我话如果个雇员俾你闹紧，佢心情都好差噶啦，系咪？边个人俾人想人俾人闹？咁要俾你闹嘅时候，佢都仲能够嘿系。sorry 咁样嘅时候，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好高人嚟噶喎。 唔系、啊，分分钟你仲炒兴佢啊！ 系、啊， 喂，我闹紧你，或者你， 因为应该咁样讲 啊。 对住 你哋都唔中意噶， 对住唔同嘅人咧，其实 系 有唔同嘅方法嘅。所以其实佢问你嘅话系多余嘅。原来你系中意嘅就当你闹紧个雇员嘅时候，佢仲笑口噬噬对住你嘅话，你会觉得佢就 系 我而家讲紧嘢，你听唔听得明啊？ 系啊， 我明， 即系觉得你好唔认真。 所以其实系冇一个 冇准则嘅， 系冇准则嘅，冇一样嘢嘅就系话，究竟你应该笑口噬噬啊，定系应该嘅就系？但我觉得始终系揼低个头，真真正正去听佢讲， 系 扮出你自己好有诚意地去听佢讲嘢嘅呢一样嘢，应该系冇死嘅。 冇错， 系啦，千祈唔好真系有太强烈嘅一啲反应，例如笑口噬噬，又或者咧就好嬲，又 或 者驳嘴， 喊苦喊屈， 系 系咁喊又系唔得噶，好撞火。 你可以喺佢面前度喊苦喊屈咧，应该代表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同埋嘅就 系老细有时好撞火，越闹你越喊。 又睇下你同个老细系乜嘢关系，有啲秘书如果咧一俾老细就喊苦喊屈嘅话系冇事嘅，咁、你要知道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系唔同嘅，没错。 哎呀，我未遇过呢啲同事，哎呀， 以上呢啲我全部都见过，你明吗？ 咁喊到咁上下会系点样啊？ 老细就会拍住佢膊头，扫下扫下，算啦，冇嘢啦，冇嘢啦， 得唔好再讲， 其实你讲紧呢啲咁嘅嘢嘅话，系样样都有嘅，所以其实冇一样嘢系可以对付佢，你一定要知道佢嘅脾性系点。 啊、 所以咧就即系我谂，如果你话有诚意，你听到系、你接受咗先，接受咗先，呢、 這个 应该一定系冇死 嘅， 万无一失嘅，冇错。 都同意嘅，但系我觉得。 都唔算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即係唔会係一啲令到你想唔请佢嘅原因啦。 唔会係一个好大嘅问题，都係你态度嘅问题。 Okay, 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啦。咁呢佢话呢佢平时呢将佢举个例子，一啲生活嘅习惯太唔同啦，例如话佢本书睇完呢边个呢同事呢就鍾意将佢就咁平放嘅。但佢唔知点解呢佢工人姐姐呢有个 system 呢就一条将佢动起晒动起晒动起晒动起晒骨牌咁样动起晒。咁佢就唔鍾意玩几次都系咁样。我、哦、其实呢佢都系想同你整整齐啫，不过佢嘅整齐嘅 definition 可能同你唔同啦，即系可能佢觉得咁样打直摆就叫整齐，你呢就要打横成本平放先叫整齐。咁我话其实喺我如果我都请个工人嚟讲呢唔算系好令人哋唔鍾意嘅问题囉。我觉得。 如果去到第二样嘢，我工人姐姐呢我即刻走唔做啦。 点解呀？ 为一本书。 哦。 唔系佢只系举一个例啫，即系话有啲嘢佢觉得唔系好舒服。 我知 你咁样讲，我觉得就系如果系嘅话，嗰位主人嘅话，我都清楚知道系边位嘅。咁如果系嘅话，佢应该有少少 OCD， 系嘛？佢有少少强迫症。咁如果你对付强迫症嘅话咧，其实真系冇得同佢拗嘅。你唔好同佢拗，因为你会觉得嘅就 系 佢会觉得系咁就系咁噶啦。如果唔系佢点强迫自己啫？系咪咁咯？ 所以如果我觉得个姐姐，我可能会好辛苦啊。 嗱，我应该咁样讲，就系话个雇员同个雇主都冇错。如果你喺呢件事当中嘅话，系冇对错嘅。 即系唔同本书啫嘛， 你唯一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作为一个雇员嘅话，其实 suppose 你 系 要帮佢解决佢嘅问题嘅。 系啊， 佢可以咁样嘅话而唔喜欢，系啦。但系我就唔知即系会唔会可以导致嘅，就因为咁样嘅话，可能有好多嘢咧就真系唔系一样噶啦。佢好多样嘢加埋加埋加埋嘅，咁所以佢先至会导致唔喜欢嘅。但系我觉得嘅就嗰啲嘢都系小事咯。 真系啊，到第三样嘢咧，基本上系冇得再拗落去噶啦，因为咧系。大家嗰个做嘢嘅方法唔同，系啊， 倾偈，我哋继续。 第三样就系佢觉得佢做嘢好慢。嗱，其实咧，我相信香港人嘅步伐，无论系做嘢、行路、讲嘢都系啦，好多嘢咧系快嘅。 嗯， 更加如果做呢行嘅人咧，可能会更加想啲嘢快啲添。我唔知啦，每个人性格唔同啦吓，咁所以咧，如果你觉得佢慢嘅时候，可能佢会觉得呢个一个好正常嘅做嘢速度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算即系听晒，我觉得冇乜嘢啊。其实都因为我见过，如果听过更差嘅咯。咁所以我又唔觉得头先所数嘅系一啲好大缺点咯。 佢哋唔好我觉得系一个问题啫。其实就系冇人唔好。两个都冇事，但个问题佢哋唔 match， 即系等于佢就 系 男女关系都一样，系咪啊？佢冇唔好，嗰样嘢嘅就系有某啲人好可能嘅就系佢顶得顺嘅，但系有某啲人嘅佢就系唔中意咯。咁如果系你话个速度啊，嗰啲强迫症啊呢啲咁嘅嘢，佢只可以就揾个另外一个 match 到佢个 pace 嘅人咯。 啱啊， 唔系嘅话，其实做乜嘢大家辛苦啫？佢又辛苦，你又辛苦。 好似洗衫咁，洗衣机洗完衫，我通常咧会五分钟内咧我就晾晒。但有些人洗完机咧，个机衫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先晾衫，我一定唔得。第二，食完饭我一定马上执碗，执干净晒张台。但有些人喜欢摊到去咧十点啊三点噶， 即 你哋有冇 逼不得已先洗？ 系啊，即系先执咯。我唔真系唔中意摊晒。 我而家倾下都系好似嚟噶。我以前都系会摆咗度先，但我而家唔 摆喺度。我真系唔会啊。 其实唔系摆，即系唔系摆翻原位，我系浸咗落去嗰个洗碗盘先。 系， 然后夜啲先洗。而家唔会啦。我而家系快快脆脆搞掂， 我 完咗呢件事，完咗 full stop 系啦。咁 系啊，阿瑞咧。 吓咩嘢？ 你咧，即系话洗碗啊，同埋晾衫咧。你个机一停，你系咪五分钟内去？ 我系嘅，我系嘅，因为其实有时会唔记得，唔记得我试过，佢就会呕臭嘅。 系啊， 同埋嘅就系有时就嚟洗完之后，系第二日先发现，咦，我今日洗咗啲衫，因为我而家年纪开始大啦，咁所以我就发觉，如果所有嘅嘢嘅话咧，都要即刻做。 系啊，真系唔记得噶。 你讲嗰样嘢，尤其是系洗碗啊，因为我觉得若果唔第一时间去清理咗佢嘅话，你摆咗喺度，你浸住也好，或者点样都好咧，其实基本上咧系你要用双倍嘅力，你先至可以洗晒啲碗。你明我讲乜嘅啦？啲鱼啊，嗰啲尾嗰啲咧， 系 嗰啲骨啊，黐住喺度啊！如果你即刻洗冇事，但系如果你要等一阵嘅话咧，佢系会有啲嘢咧，哇！你要捽捽捽捽捽， 你一路捽一路发脾气噶， 咁你又何必咧？ 咪系咯， 就 系 咁样咯。 同埋咧，特别冬天，哇！个碟嗰啲油咧擎晒，你会好唔开心。 讲到洗碗洗碟咧，今日咧睇咗一个讨论区咧，有个哇嗰个咩专家，我而家唔记得咗啦。佢教人唔好咁样洗筷子，但系有啲网 文就话我洗咗洗啦，又唔见我死咁样。佢话咧唔好搵一扎筷子啦吓，你通常如果你多过两个人咧，三个人都会一扎噶啦，即系扎咁样系咁样搓咁样搓，即系筷子磨筷子，筷子磨筷子，你会唔会咁噶？或者搵只手咁样洗洗洗，擦擦擦擦，佢咁样咧就会造成好多嗰啲睇唔到嘅细嘅窿仔，即系你因为你咁样刮刮刮刮啊嘛。佢话唔使嘅，佢咧你搵啲嗰啲叫洗洁精啦，浸完之后搵清水冲佢，然后搵干布抹翻干净就得噶啦，咁样。 系冇所谓啦，呢啲各施各法啦。 但筷子真 系 好难洗噶，尤其是你喺街嗰啲大排档啊食肆，我成日觉得啲筷子咧都其实都系比较求其嘅。 嗱，如果系茶餐厅嗰啲筷子桶咧，我会拣食嗰头向上嗰啲筷子。 我宁愿系咁。 系啊，笃落去个桶一定好污糟， 系啊，千年 千年嘅冇人洗啊， 唔会有人洗噶。你自己嗰个筷子桶其实有时你都唔记得噶，唔好话。 就算你晾喺个杯啊，都好多毛喺度。 系啊， 我一定会洗嘅。 冇错， 系啊，嗰啲筷子一定要向上，如果真系冇向上， 我成日觉得咧，筷子咧动咁样动一桶咧，其实几唔卫生。我个人觉得，另外仲有啲咧，你有冇见到摆柜桶嗰啲啊？即系要拉喺拉开柜桶嗰啲咧，又系其实，不如你我嚟到你先俾我啦。 同埋我好憎咧，准备攞筷子嘅时候咧，又或者咧洗完一扎筷子咁样。怼落去，我哋要要翻，我哋要翻底， 立一把做摆喺度，系明嘅。 哎呀， 你出去食嘢就应该要有呢啲咁嘅， 预 咗 噶 啦，所以今日讲嘅呢一个问题嘅话，我觉得又唔系讲紧嘅，就系话即系雇员同埋雇主嘅关系。只不过其实好多时候嘅话，系大家嘅生活习惯都好唔同。 冇错， 有时你会因为咁样嘅离婚啦，同你讲。 十点廿七分，翻嚟我哋就会有麦玲玲师傅讲下运程同习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斯在星期日的表演赛并没有出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同观众一样感到极度失望。虽然主办方已经撤回 M 品牌和1600万元的资助申请，但政府会继续要求主办单位清楚交代，回应公众诉求。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时说，政府在推动这次活动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当美斯最终没有预期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也在过程中提出不同建议和要求，包括要求美斯亲自讲话交代，但主办单位没有一项安排得到，令政府及球迷极度失望。他又说已经要求文体旅局和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检视今次做法，日后在协助举办大型活动时候的角色、责任和要求，例如要求主办单位必须提早拟定和提供后备计划。 消委会至今收到245宗涉及国际卖物对港队的表演赛投诉，其中214宗来自本港市民，31宗来自旅客，总金额大约160万，平均每宗金额6500元，最高金额大约22000元。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部分消费者除了追讨门票金额，亦都包括机票或高铁、酒店支出等，呼吁消费者保留相关交易记录，包括信用卡交易资料。他说期望主办单位安抚球迷，又说过往例子有很多补偿方式，包括送礼或者是另一个表演优先买票。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在报章撰文指出，政府官员就基本法23条立法有关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罪行的解释未能够完全释除公众，特别是传媒工作者的疑虑。他关注由哪个来判定某项资料的披露属于相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哪个对国家安全解释有最终权威。他又指出，政府对公众利益是否可以成为抗辩理由的说法有些模糊，法案条文应该对此有具体规定。曾玉成又关注将煽动意图写在法案里面会不会造成过大的打击面，举例说个别人士或族群之间的争吵很可能会引起相互间的敌意，是否都会构成煽动意图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他呼吁政府必须将市民真正关注的问题与反对力量的敌意攻击区别开来，不应该一听到负面评论就以对敌斗争的态度去打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00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3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41点，升27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5.96升3.3，阿里巴巴74.8升4.15，腾讯控股285元升5.4。美团68.6升3.55，恒生中国企业54.2升1.44，友邦保险60.45升2毫，药明生物17.42升1.2，比亚迪股份177.6升5.9，中国平安32.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56，瑞士法郎0.871，加元1.352。人民幣7.198，英鎊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36,114点，跌240点。港金報18,91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25.37美元，賣出2,025.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啦，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对出啦，即系天主教坟场对出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清理好。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麗圍。另外沙田圍路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沙田圍路去沙角村方向近住沙田路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都是比較車多。葵涌的新葵街有爆水管，近住大連排道對出一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秀茂坪道堅樂小學來回和三號幹線四號碼頭方向荃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咧迎新春讲习俗数运程嘅环节，我哋有请。非常欢迎你接住又出我哋节目啦吓，今日星期二吓 ，OK，好，今日由边度开始讲起咧，师傅？ 咁啊嗱，年廿七啦，年廿六我哋就话好多啲开油锅啊，整嗰啲糕啊，开始整嘢啦。咁啊，有少少咧，其实过年咧，我哋南方人嗰个年味咧系重啲嘅，的确。咁咧就北方人咧，其实已经冇咁多嘢搞，但系呢几年咧，我一直跑大陆唔同嘅地方咧，都发觉咧，大家会做少唔同嘅嘢嘅。佢哋一般嚟讲咧，就年廿七、年廿八咧就有叫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七咧佢哋叫洗旧疾。或者洗福禄，洗福禄即系关个人事嘅，年廿八先关间屋事嘅。因为你知啦，冻成咁，喐啲都零下廿度啊，嗰啲哈尔滨啊、长春嗰啲地方，即系冲凉系件大事嚟噶。咁所以就早两日就大家见佢哋，同埋佢哋嗰啲冲凉系唔系讲紧我哋嗰啲，我觉得应该系嗰啲初出嗰啲叫咩？ 啲老泥 系啦，就搓一轮啊，即系擦一轮、洗擦一轮自己嗰种咧，系比较大阵仗啲嘅。咁我哋南方日熱成咁日都衝噶啦，咁但係我會即係應用落去，有啲人最遲呢啲時間好難，即係剪埋個頭髮啊，執翻你做翻個 facial 啊， 個人清潔工作 係啦。以前我哋細個咧，喂你有冇記得？因為記得細個一定係美牙前度剪啊，如果唔係雙計啊，而家仲係雙計啊， 而家有 雙計， 仲有雙計咁大膽， 就算唔係雙計都起碼加少少噶啦， 係咩？ 加少少啲啊！ 以前阿媽話會快啲剪啊，咪割美牙又雙計。系噶啦嘛，同埋因为过咗美牙咧，呢啲时间就唔收，即系唔追人钱噶啦。大家都即系做生意嗰啲，就过咗十五先追噶啦，所以收数咧就应该系 够 你十六前收嘅，系啦。咁我呢个日子又即系清洁自己啦，咁就变咗我哋如果应用翻现代人啊，剪下头发啊，做个 facial 啊，你话斋收收手啊，咁啊靓晒之后，然后先至迎接呢、這个即系新年嘅。咁啊，所以都系唔错嘅。咁我哋头先讲到即係个人问题啦，咁其实你问我过年大家梗係首先最着重嘅就係健康先嘅。我觉得当你即係还掂都已经即係将自己扮靓靓啦，就梗係 着重翻啲方位，咁嚟紧嗰人点样瞓得好，咩床头位要注意，咩位置系有健康影响嘅，咁我哋睇一提啲听众吓，嗱、嗯。大病位在正西，咁大病位正西即是话，如果你的床头是坐西向东，即是自己啱啱背脊是坐下，面对是向，咁好多人床头都是向西嘅，亦都香港好多屋咧，其实是东西向嘅，即是你行出门口是正西，咁今年要特别注意，因为呢一个系个病位，呢个系五黄大病星度，咁唔止添喺九运入边咧，佢搭咗个二黑星，即系五五交加，咁咧就更加要注重健康。咁、无论如何，而家好简单啦，攞住个电话度一度，你喺一个客厅中间度一度，边度东南西北唔使理佢坐向啦吓、总之向住西嗰边，你就揾啲嘢重嘅嘢扎住佢，唔好坐，唔好瞓喺嗰个位，宠物都唔好摆喺个位，因为今年咧龙年其实系冲属冲狗噶， 系啊，咁如果张床真系向向嗰个位点算啊？ 唔好用红色床单被铺、因为病星系属土嘅，火生土，令唔好摆红色嘅嘢，唔好启动个病星，就唔好喐亲佢。最好摆咩？摆铜嘅嘢，因为土生金，摆金属嘅嘢能够淡化个病性，系啦，咁就自然个健康运系会好好多。咁、如果真系门口都唔好摆红色地毡啦、你哗啦声搵张金色地毡翻嚟啦，或者摆个铜片摆喺个地毡底啦，或者系摆中国人最化病性嘅就系葫芦啦，因为中国人圆壶济世，医生系圆壶济世啊嘛，以前咁葫芦入边系制药噶嘛，最能够收病性啦，咁啊系啦，尽量摆喺度。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大病。病星位就是正西，第二个位咧就是东南边啦。咁、我哋东南呢个位置咧，亦都唔好喐佢啦，唔好摆植物啊，最好摆铜嘅嘢或者真金嘅嘢都得嘅。喺我哋 东南都系病位啊。 都是俾呢個小病星，係啦，二黑病星，咁就唔係五黃大病星，咁我哋都需要留心嚇，將呢兩個位置就盡量唔好坐卧。有時你話擺嚟即係擺嘢，有時你一個唔覺意噶嘛，好容易擺錯㗎，真係。 頭先師傅你話連寵物都唔好啊，即係 就是、你擺咗個竇喺嗰度，佢咪成日病咯。同埋今年已經衝狗㗎啦，狗已經多事㗎啦，狗咧佢自己個情緒已經不唔太高興㗎啦， 包括埋寵物㗎， 係㗎，所以 即係只狗都啲。呢年都會好唔 uneasy 嘅咯。 你會見到其實由舊年下半年開始咧，啲狗係多事幹啲嘅啦，已經又無端端又俾人捉啊，或者係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係俾人恰下，或者佢又恰下人啦咁啦。咁所以我哋多注意一下佢嘅情緒啦。 明白。咁啊，犯呢、這個叫咩？犯本命年咧就會有啦。咁今年除咗我哋琴日講咗龍年啦，同埋呢一個狗之外咧，今日會唔會有啲咩都係 犯本命年一定要注意健康。我哋仲有兩隻生肖都係同樣要注意健康嘅，就係、是、我哋嘅屬牛嘅朋友同埋兔仔啦，因為佢哋都係犯太歲啦。咁、牛咧其實佢係破太歲，破係人際關係嘅破壞嚇。咁、濕濕碎碎嘅在所難免。咁我其實都建議，其實犯太歲就好似人哋嚟打你。咁啦，你唔夠打咪拖個 friend 咯。咁牛嘅 friend 就係老鼠啊，龍嘅 friend 就係雞龍鳳配。咁咪狗嘅 friend 本來是兔仔，點知兔仔啊自己兔都自身難保啦，真係見顧唔到你咁多啦。所以咧，阿狗咧就要同馬同埋老虎係破啲三合嘅生肖。咁至於我哋頭先話啦，牛係未講嘅牛，咁佢係陀只老鼠出嚟啦。咁牛佢破太歲，人際關係破壞，咁啊做少啲中間人角色嘅嘢嚇。但係原則上咧，佢仍然有吉星照。我哋有天德星、福星、玉堂星、八座星，有少少偏财嘅，只不过咧就系话容易同人有啲是非口舌啊，少少嗌交啊嘅情况出现。咁、所以牛嘅朋友又唔使太担心嘅。不过的咁多注意健康嘅，逢系犯太岁嘅人都应该将病位扎住吓，唔好再吹动呢个病位。至于兔仔，因为佢已经犯咗一年太岁啦，咁嚟到呢一年。咁就輕輕啲㗎喇，因為始終唔係本命年，只不過係害太歲，害即係遭人陷害下。咁遭人陷害又即係有啲小人啦，大家低調啲啦。逢係犯太歲嗰年就唔好咁伸個頭出嚟啦，咁就會好啲嘅。咁但係佢有墨月星面對陌生環境帶嚟嘅壓力，因為可能好多兔仔咧喺兔仔年係轉咗工嘅話，咁、所以嚟到呢一年咧仍然係未完全適應到啦。咁又有病符星傷風感冒係特別多，咁所以做少少運動，通常人哋話俾你知健康運麻麻地嗰年咧，你主動應驗啦， 捐血啦、洗牙啦、鎮醫施藥啦、嗯、多接觸大自然啦，都是可以令自己的運勢好啲嘅。 嗯，我聽阿師傅頭先你講咧，咩百蚊個 friend 幫手咧，咩本命年又要陀個咩？其實咧，如果譬如我要陀兔仔咁先算咧，係咪就咁嗰個牌金牌寫兔字都得噶啦？即係唔使一定係形態上陀一個兔仔噶？ 要需要嘅， 需要形態上 嘅兔仔。一般你陀咧就唔會陀翻犯太歲嗰四隻噶啦。 嗯， 即係有啲人好中意，我自己屬乜陀乜，咁我哋嘅原理就唔係咁嘅，一定係陀一啲佢 幫到你嘅， 係啦。 咦？咁如果即係出年又唔同咗嘅，我又要再換嘅咯喎，係咪咁嘅意思啊？ 所以唔使買翡翠，唔使買啲好貴嘅大嚿金，平平地買啲cheap cheap地嘅玉，係啦。 即係你留意嘅就係今年嘅就係龍啦、狗啦、兔啦、牛啦，係咪？呢四個嘅話咧，冇錯。 咁啊，財啲平平地嘅嘢用一年搞掂啦， 因為出年又唔同噶啦嘛。 係啦 ，OK， 好啦。 好啦，頭先有講到，譬如可能係方位方面嘅話咧，就講緊譬如可能有啲地方你要小心啦。有冇啲咩地方嘅話嘅就可以補翻嘅，令翻個健康會好啲？有冇㗎？ 主要係擲住咗個病徵 就得 㗎 啦。 主要擲住個病徵冇事㗎啦，係啦。當然有時你都要留心下自己屋企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即係影響健康嘅運啦。 例如咧， 譬如個灶頭做得唔好啦，或者你安得太多鏡啦。咁我哋已經話啦，容易有輕微血光之災嘅位置咧。如果你本身屋企係好多鏡嘅，咁鏡本來就金屬嘅，咁啊安得太多鏡咧就容易金屬受傷嘅。 我以前試過有間屋咧，成個客廳都係鏡， 係 即係唔知個屋主點啊！我真係唔知，後屘咧就係遮遮曬。都得噶嘛，即系总之遮住就得噶 嘛。有啲人好中意照镜嘅，同埋香港啲女仔咧好中意 照 镜嘅，系啊。 梁师傅，若果话唔系镜啦，佢系玻璃，系咪都唔系咁好噶？因为你夜晚黑如果你熄咗光灯嘅话咧， 都有 反 应 嘅， 系噶，有 你会见翻你自己噶嘛。 都系 有人咁样讲过噶啦，其实你都系当系镜。 咁但系如果 我点做咧？ 嗰啲就你要落窗纱咯，我会觉得 遮遮佢 系会好啲咯。 又唔使搵个掩掩样样嘅嘢喺度啦，你自己都吓亲自己啦。 系 ，OK， 好啦，咁啊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想睇下咧不同嘅习俗啊、方位啊同埋生肖咧，喺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埋凌云师傅倾过啦。 林子祥嘅《财神刀》啊！ 财神刀，财神刀，好心不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成。 听啱啱电台第二台。 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 风骚快活人。 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成路。财神刀，财神刀。重庆新春，望财神 刀，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别人快乐，你也快乐。迎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今年都是多些快乐的情绪，少些负面情绪。豪气阔三毛曾经讲过，他说当你学会了装傻，懂得了扮哑，突然之间就会发现有些心知肚明的事是不用讲出来的。言不由衷的人没必要一定去拆穿，不要在人家的心中修行自己，不要在自己的心中强求别人。好多人经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遇到无数两难的选择。有时即使看懂世事，看懂道理，明明就要当面指出的了，又怕激怒人家，打击到人家，只能够装糊涂，那怎能够不迷惑呢？可能这个就是人生最难得的，不单止是人间清醒，有时就是难得糊涂了。其实人活一辈子，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同人争锋相对，都要分个你死我活的，没说哪个赢哪个输。人不再为了某些不同的观点要嗌要争吵，就算嗌赢了那又怎呢？可能输掉一段宝贵的友谊，甚至一段宝贵的婚姻。由现在开始，不要再计较生活的得失了，不如享受一下现在拥有的一切快乐，不再同人家比哪个高哪个低，而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的普通人，这样还好。老舍曾经讲过，一个人好，大家都好，这种好处先有用。正如鱼鱼得水，如果大家都不好的话，个人的好处其实最后可能就是倒霉的祸根。知世故而不世故，会说话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总能够左右逢源，得到更多的朋友的欢迎和喜欢。不是看穿就要揭穿，不是讨厌就要黑面。愿意看到人家发光的话，赞下他其实都不是很差啫。有些说话只能够藏在心里面，自己明白就好了。不需要样样东西都讲出来，成年的世界里面大家都不是傻的，没必要事事讲明。装傻装糊涂有时都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希望来年每一个人知而不平，向内求豁达，对外显谦卑，做个快乐的人。每一天拥抱快乐，享受快乐，享受人生，就是太阳每天照在头上，带给我们温暖光，同然一样。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源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 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吓，咁啊一阵间咧，仲有 Doctor Matthew 出现嘅。小强，我哋今日咧都要澄清一样嘢，因为有人咧好认真咁问，佢话其实你哋系咪真系有表兄弟嘅关系？因为见到我哋成日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即系称呼佢话表哥、表哥咁样样。咁其实咧，我个表哥咧就我有表哥嘅，但系就唔系 Doctor Matthew 咯，即系我表哥喺外国。 我知，明啦，明啦， 系啦，系啦。 其实我觉得表哥、表弟啊、表妹啊咁样一齐做节目，好似好亲切、好温馨咁样。 其实纯粹即系一种亲切嘅称呼咁解。 系啦，即系绝无嗰啲咁嘅关系嘅。 冇错，冇错。 系啊，相反咧，其实我仲大过阿表哥。咁呢个先好笑啊嘛。同埋你觉唔觉得表哥、表弟啊咁样好似好？即係個感覺係好開心， 好親切咁。 係啊，特別我哋樹窿樹窿咧，就是、you are not alone 嘛，即係你唔係孤單一個人啊嘛。 不過咧，嗱話親切啫，但係咧以前咧好少見啲表哥表弟嘅。你有冇表哥嘅首先？ 有，但係唔熟，完全都唔熟嘅。 即係你唔會太多機會。 阿Yui唔係好熟嘅，佢又話同啲表哥去唔知邊度去沙灘啊。 我就冇乜機會， 我都冇啊。 係一次機會咧，係咩咧？新年。拜年嘅时候咧就， 但系好三宝嘅， 系好三宝， 系啊， 叫表哥啦，咁表哥 系啦，即系唔想，然后我最怕咧就阿妈话攞啲玩具俾阿表弟玩，我其实最唔想。 佢玩烂点算啊？ 系啊，又或者临走嘅时候，我好中意架车， 俾埋佢啦，咁 样系啊， 系啊，系啊，呢啲通常 我最唔中意。 哦，咁呢个表哥唔会攞我点玩具，呢个表哥次次带玩具俾我， 但我攞嘅啲玩具。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可以打麻雀嘅表哥， 点解点佢好？ 表哥， 你好啊，表哥。 我约阿表哥打麻雀。 你 新年到啦嘛，跟住打啦，打旺佢啊， 劲啊！嗰啲 人哋人哋中意咁嘅型，卫生牌啊， 卫生 卫生牌，唔好动气吓，细细啲话冇错啊，意思系卫生。 欢迎你啊，表哥。 表哥， 系啊， 祝你新年啊！ 兔年最后一次咯， 系兔年最后一次啦。 系啊，出年见你就系龙年咯噃，冇错。 咁啊，表哥都有个表哥噶。咁我想讲咧，表哥咧，先话啲听众话，啊，点解叫我表哥？ 系有啲人问，点解表哥叫表哥咧？ 家亲嘅感觉啦。咁我有个表哥咧，就系我出世嘅时候咧，已经移民咗加拿大噶啦。咁啊，每年都翻嚟一次嘅，佢同我关系系好 close， 好 close。咁我亲兄弟姊妹咧，佢特别锡我噶，俾我感觉就系，因为年纪大，佢今年就嚟啱啱年初十咧就80岁大寿。 哇！恭喜表哥嘅表哥。 系啊，咁佢咧对我咧，我觉得哎呀，佢咁嘅就系。佢又有表哥，又好似我爸爸一樣，係好錫好親切嘅。咁我想問佢哋，你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對你嘅印象咧，你咩記得嘅？有啲咩人爸爸咧？ 我覺得我爸爸咧係嗰啲粗中帶細嗰啲，因為咧佢個人咧就係比較不苟言笑嗰啲嘅，即係又係唔係好中意講笑嗰啲，好認真做嘢嗰啲人。啊，但係咧佢，我而家諗即當然後來大個咗，再諗翻咧，就覺得佢個安排咧好好好啦，好窩心啦。就係咩咧？因為佢要打兩份工啊，佢夜晚都要翻一份工。 哦， 咁咧就夜晚咧，由唔知我唔係好記得8点几9点几翻到成12点几噶。 哇！ 然後先放工嘅，但係就喺屋企附近嘅。咁每一晚咧，佢就翻工前就會問我阿繼章。定下計啊！我唔記得嗰陣時佢點叫喎。咁啊，去食宵夜啦咁樣，佢就會帶我咧行去屋企。我屋企同嗰個公司咧中間有啲大排檔，即係好多年以前仲有啲大排檔嘅咧。咁啊，有啲甜品鋪啊、粥鋪啊咁樣，佢就叫我陪佢翻工，就行去嗰個粥鋪嗰度咧，一人食碗學糖水，然之後佢就翻工啦。我就沿路咁樣行翻屋企咁咯。咁我而家諗翻，即係嗰個叫糖水約會啦，都好特別嘅，即係我都隱隱約約記得嘅。就每一晚，即係我同佢兩個兩父子咁行行行行，跟住佢就翻工，我就翻屋企咁咯。係，即係當時唔覺得啲乜嘢，有時我仲冇好飽，我唔食咯咁樣。但係而家諗翻係一個幾二人嘅 quality time 嚟嘅，即係一路食糖水又傾下偈啊咁樣咯。 父子情啊，夜晚黑就食甜品喎、啊。 嗯，好啦，到我咯噃。我心目中嘅爸爸咧，我就有啲唔系咁好彩。好细个嘅话，佢就已经喺英国嗰度做嘢，所以其实我哋见面嘅时间唔多嘅。可能系就几年嘅话，咁佢就同妈咪一齐翻嚟，咁就见一次嘅啫。但系我对佢嘅印象系好好嘅，因为我觉得佢好靓仔嘅，好靓仔。 你都遗传咗佢啲嘢啦。 多谢。我都遗传埋佢嘅就系佢唔系好高，因为我妈咪比较高大啲嘅，靓女啲嘅吓，即系轮廓。咁样唔同嘅，咁我觉得佢好靓仔啦，佢好开朗啦，好中意玩嘅。因为到年纪大嘅时候嘅话，佢都系仍然系会中意嘅，就系大家成日都系开心心，唔讲啲唔开心嘅嘢嘅。咁同埋嘅就系佢好细个就已经漂洋过海去咗英国嗰度，即系做嘢啊，开餐馆啊咁。我觉得佢系一个为屋企人好唔话得嘅，好有承担、好有膊头嘅一个男人，好捱得嘅。而且嘅就系嗰阵时候，我知道佢系好辛苦咯。所以嘅就系佢喺我心目中都系一个完美嘅爸爸嚟嘅，因为真系上一代，我觉得系真系为咗屋企人嘅话，佢哋系会二话不说，好多嘢系唔需要讲。 同埋以前揾食真系难啲嘅，正如我头先所讲，我爸爸打两份工啦，其实唔止添嘅，因为佢上昼打一份工咧，翻屋企好快食少少嘢啦，妈咪煮少嘢俾佢食之后咧，佢写稿啊，即系写一啲叫做外快嘅稿啊，帮人哋写到4点几，然后恰一阵就再翻第二份工咁咯，即系基本上全日都系做紧嘢。 小强咧。 哇！我细个咧，好细个咧，我谂系幼稚园啦。我好记得，我每一个礼拜咧，佢就会坐一张凳嗰度，然后我就会佢抱住我，然后帮我剪指甲，剪脚指甲。系我好记得， 你真系好幸福， 系啊，记得噶。 即系呢个，我 记得，系啊，即系好亲切嘅。佢揽住我咁样，然后卜卜卜咁样剪。有时咧，我话剪指甲咁噶，佢都冇错。即系你明唔明？我系好中意啊。另一种咧就系冬天，我最中意行埋佢度咧，因为佢好中意整一盆热水咧，佢煲煲水，然后倒落个面盆度洗面嘅。咁我走埋咧，佢就攞佢条毛巾咧，轻轻帮我抹嘅。即系呢种感觉。 但个毛巾就有佢嘅味道。 系啊，佢嘅嗰条毛巾 系 啊，然后佢又捽啲番碱咁样。因为我自己唔会搞呢啲嘢嘅。咁跟住又大个少少咧，咁其实佢 佢又好似繼章嘅爸爸咁，又不苟言笑嘅、 嗯。 但系咧，星期日咧，佢盡量會同我哋帶我哋四兄弟姊妹咧就出街， 嗯、 因為咧就去睇戲。嗰、嗯、陣時咧就好中意去土瓜灣有間叫珠江戲院，就六個人就買三張飛。 係啊，嗰時係咁噶，以前係咁噶。 係啊， 啲收票啲人唔理你嘅， 冇錯， 你坐到就得噶 啦。咁啊，有時咧就帶我哋去夜晚出去食飯，就最開心啦，就有汽水飲啦。咁、呢個係咁樣嘅，佢、表面好惡，但系咧去到啲位咧，我媽鬧我咧，佢唔鬧我嘅、例如我話想去露營咧，問佢就得噶啦，我媽一定唔俾噶啦，係、啦咁樣咯，我覺得係好開心嘅、 表哥咧，表哥咧， 我 你 爸 爸 係 點噶？ 細個嘅時候咧，七兄弟姊妹喎，最開心就係食完晚飯之後咧，就係抽籤。兩三個一齊去超級市場咧，就買日用品。咁、通常咧揀你自己中意食嘅零食啦。咁、我記得細個時候中意食某一隻牌子嘅蛋糕啊。咁、嗰味道咧，發覺咦，你而家都有得賣、但發覺細個時候嘅味道咧， 好味啲， 真係好味啲， 唔知點解 啊？ 又唔使借俾錢啊嘛， 俾錢啊！ 埋單我定唔 係 你 啊？同埋咧，一個回憶就係我爸爸咧冇乜點讀書啊，咁咧我奇怪就係、點解識睇報紙嘅咧？逐隻字睇，有時啲字唔識讀咧，唔識咧，佢問我啊呢、這個字點樣讀啊？點樣寫？佢攞張白紙咧再抄一次，睇下點樣寫。咁我印象好深啊！哎呀，爸爸好好學啊！佢讀書唔多，自己自學睇報紙咯，去估咯，佢又唔識問啲仔女咯。咁我記得就係我由細到大讀書咧，從來都冇讀書壓力嘅。到我會考放榜咧，啲同學好擔心，翻學同爸爸媽媽交代攞咩 A 啊 B C D E F 啊，我唔使擔心啊。點解咧？我爸爸 A B C D E F 同佢講係冇分別嘅。 你話俾佢聽 啊！係啊，咁車都上去就得㗎啦。哇！幾笑咁樣，我爸爸就係 明明係 E 都話 A 啊， 係啊，都冇分別。我都係啊，讀得上好開心㗎啦。咁就我爸爸嘅印象啦。咁今日嘅讀者來信咧，都係講關於爸爸喎。不過就唔係自己爸爸，係自己做爸爸同個仔嘅關係。係聽聽呢個聽眾嘅分享啦。 各位主持，我叫阿峰啊，我同太太结婚十年，有个六岁嘅小朋友，读紧小学一年班。啊，我呢个仔啊，古灵精怪，好动啦，坐唔定啦。佢同我嘅性格真系好唔同。我个人做嘢都系比较认真，而且讲嘢唔系太多。唔知系咪受到上一代父母嘅影响咧？我爸爸都系不苟言笑噶，佢啊仲成日蹲起严父个样，喺屋企咧闹多个赞。静就多个笑，我老婆叫我有时，哎呀，你唔好咁认真啦、你同个仔玩到好似成个好古叔咁样样，教佢点玩，点样先至叫赢，点先至做得好啊嘛。佢话叫我咧对小朋友放松啲，用翻小朋友嘅心态去玩就得噶啦。唉，但我真系唔系好知应该点做。各位主持啊，你觉得我点样先至同个仔相处得好啲呢？ 方嘅疑問咧就係話點樣同個仔相處啦，點樣去玩啦，點樣用個小朋友嘅心態啦。咁、當中都講到話啊，自己同細個時咧，爸爸嘅印象咧，可能都影響咗佢。咁、我想問下你咧、你哋嘅爸爸似唔似佢嘅爸爸咧？唔多講嘢嘅，比較靜啲啊。唔係、都係比較唔傳統嘅。同細呢個關係咧都比較 close 好親密嘅。 即係同個 grandfather 係咪啊？係 啦， 即係我見我爸爸同埋阿爺。 唔係你自己爸爸，你自己爸爸同你嘅，你覺得你咁係爸爸咧，咪好傳統型嘅爸爸就係、不苟言笑嘅， 我 諗 我都係傳統不苟言笑。 我個爸爸都係，不過我就會覺得 我唔係，佢會中意同佢會玩嘅。 系、 啊，佢会玩嘅。 咁我考下你哋啦。啲研究发现咧，爸爸同仔女玩咧，同妈妈同仔玩咧系有分别嘅、 我赞成，同埋其实我有第一条问题，我已经想问啊表哥嘅就系，我觉得嘅就系父亲嘅形象，其实嘅就系父子同父女都唔同嘅。 系咪啊？ 系、 啊， 有两个唔同噶嘛。嗱，父女嘅就系话真系你前世嘅情人嚟噶， 作犯错事对个仔同对佢有分别嘅。 系啊，因为我亲眼见到嘅就系我。有一个朋友啦，佢做咗人哋爹哋啦，你见到佢就系佢对佢个女咧，又话又揽又锡，佢叫乜都得，跟住公主、掌上明珠。但系个仔就唔系啦， 系啦，闹爆， 有啲乜嘢嘅就话，仲要系因为佢系哥哥，你就要睇住个妹。有啲乜嘢嘅话，就一定系个哥唔啱。 系啊， 就话个妹啦，俾个玩具佢啦。 冇错，所以我都系 两回事嚟噶，父子同父女。 系咪喺爸爸心目中咧，女系要锡仔咧，要比较严啲咧？嗬， 仔要严啲。 仔系通常比较咁啊，曳啲噶嘛，可能 啊，可能啦。同埋第二次谂住个仔咧，要担待嘅，要承担嘅，可能对个仔嘅要求高啲啦。对佢咧，身为公主咧，要锡啦。 冇错， 尤其是如果仔大女细更加。 你见到真系有时好冤气，我做老婆我都会嬲啊！真噶，有啲真系你冇搞错，对个女好到噶。 系啊，外人都见到佢，哇，真系偏心噶， 冇错，系真系偏心嘅，系啊。 就算玩都系，细个嘅时候咧，如果爸爸翻屋企咧玩咧，就咩咧，抱住小朋友咧，喐嚟喐去啊，飞嚟飞去。阿妈同个仔咧就系咩咧，就系。拍拍啊，傾下偈，比較靜態啲嘅。爸爸同仔咧就係動態啲嘅。 動態啲嘅。 你細個時冇玩啲咩啊？騎駁馬啊， 揈高 啊 嘛，掉去接翻咧。我就有咯，即係將。雖然嗱，有啲人話咧，呢個係危險嘅。如果你真係接唔翻咁點算咧？即係當個 B B 細個時掟高，然後咁樣接翻咯。即係玩一啲比較，好似你頭先話齋，即係啲強烈啲嘅遊戲咯。係媽媽就唔會，媽媽講故仔啊。嗰啲咁咯， 咁其實父親嘅形象嗰，譬如可能屋企嘅話係擔任個乜嘢嘅角色嘅咧？喺即係心理學上有冇 㗎？通常都係扮演一個權威型嘅角色啦，要扮演一個 role model 俾個小朋友啦。第時大個咗，你要擔待嘅，要照顧嘅，係啦。咁一個良好嘅爸爸同仔嘅關係咧，有咩好處咧？你諗下，如果你細個時候爸爸同你關係好咧，你估對大個咗咧有啲咩影響啊？有啲研究就發現咧，話啊，原來你細細個咧，爸爸同你關係好咧，你大個咗處理壓力咧，又係好啲嘅喎。 哦，係 啊，咁佢話細個時候咧，爸爸同你相處得好咧，就係訓練你啲解難能力。咁我都影響咗大個咗咧，遇到啲壓力事件咧，你解難嘅能力咧又會高啲咧，又處理壓力好啲嘅。咁第二個就話咧，父子關係唔好，調翻轉咩咧，就係佢缺乏榜樣啦。咁佢咧變得就係個小朋友大個咗咧，就係佢嘅自信心冇咁好啦。責任心咧都冇咁好嘅喎， 同意，我都覺得係爭啲嘅， 係啊爭啲嘅，有時會用啲違規啊，會捣蛋啊，越係權威咩，越要同你翻盤咯， 即係爸爸越 你有啲同感喎， 阿九龍， 咁反叛係個個都會嘅，嚇，即係成長過程當中， 咁我哋翻到嚟就話啊，咁點樣培養好嘅父子情咧？你細個時候咧，你做得最難忘咧，爸爸同你做啲咩咧？哎呀，如果可以再做嘅咧，我再 experience 呢個經歷咧，你會諗啲咩經歷咧？ 啊，我有啊，同佢一齊煮飯。 哦， 因為佢煮飯，因為佢喺外國，佢係開餐館，所以佢煮嘢係特別好食嘅。而且佢就係佢有佢自己嗰啲即係小竅門咧，係冇人知嘅。唔知做乜無端端嘅話，佢就拎啲嘢出嚟咧，揼啲落去嘅話，你就覺得係好食啲噶啦。 佢煮中菜定西餐？ 中菜，中菜煮中菜，中菜館。 佔落去唔使，係呢個份量啱嘅啦，擺落去。 冇錯，你永遠問佢嘅話，佢都唔知道幾多斤嘅。你唔好問我幾多斤，總之佢就係佢揦揦佢就知噶啦。咁佢摸一摸就一掉落去嘅話，哇！就成件事好似變魔術咁樣嘅。同埋你見到嘅就係佢好乾脆利落啊，因為嗰樣嘢佢已經係手到拿來。 手到拿來。 所以我覺得嗰種感覺咧，佢又喺度做緊佢自己最專嗰樣嘢，佢好有魅力咯， 好有魅力。 你明嗎？同埋嗰陣，我覺得有啲嘢交到佢嘅手度，啲嘢一定好食咯。嗰種感覺其實又好有信心，又好，你明白嗎？佢好。你可以交託俾佢，即係呢件事你可以交託俾佢。我覺得嗰種咁樣嘅來往咧係好美麗嘅， 好美麗啊！係啊，你講成日話咩？爸爸同個女女一齊煮嘢食， 煮飯食啊，係 呢個一個好靚嘅傳統個 ritual。你細細個時候有冇譬如男仔多啲同爸爸做啲咩咧？做運動咯，砌模型咯， 會。 你有冇啲咩活動咧？係同爸爸做噶細個嘅時候， 維修嗰啲屋企嗰啲嘢，因為佢做電工嘅，佢鑽啊、鑿啊，佢好擅長，水喉佢都整嘅。咁佢我偷睇佢咧換嗰啲插蘇頭咧，即係啡色線啊、紅色線啊、 水線啊嗰 啲嘢。咁我有一次咧，佢就話：你識唔識㗎？我識㗎啦。咁真係整俾佢睇，然後咧又上翻實去。咁佢話：你唔好插。等我插， 佢驚電到你。 一插撳掣，一個風扇轉， 真係好開心。 我睇住佢笑嘅，係啦， 好有成功感添。 好有成功感啊！ 真係啊，真係好有成功感。 佢親手教你一啲佢自己最擅長嘅嘢，係啊，嗰種成全嘅感覺。 所以佢又插嗰時候咧，佢話都係等我嚟， 保留一啲我試試先係咩事？ 我爸爸咧就係一。 间嗰啲叫出版即系报纸啦，即系报馆嘅即系记者嚟嘅。咁所以咧，我好中意去佢报馆睇下佢哋点做嘢咯。细细个嘅时候咧，咩都唔识，咁入到去觉得好多人啦。咁同埋有啲嗰啲叫板房咧，好大，即系嗰啲好嘈嗰啲咧。咁啊，嗰阵时嘅报纸咧，仲系用执字粒嘅，即系嗰啲贴嗰啲执字粒。咁我有时佢会执我个名翻嚟俾我咯，执住咗梁继章三个字，嗱俾你啦，自己喺你功课度印。即系三个字啦，印名上去啦，咁好深印象咧，即系嗰个感觉系。 咁啊，大家谂下，同爸爸一齐做嘅呢啲活动咧，都系一个传统嚟嘅，一个美德。咁啊，听众可以考虑下就啊，爸爸同仔有冇啲活动咧系一齐做嘅，唔好就成妈妈诶，爸爸扮演个识咩啊，赚钱咯，妈妈就负责去同佢倾偈咯，唔系噶，爸爸一齐去做嘅。 即其实佢需要同个仔仔要建立一啲佢哋嘅一啲传统， 共同嘅 时间 啦， 传统 啦， 习惯 个 ritual 啦，个仪式啦，系啦。咁有冇发觉小朋友咧特别中意同爸爸斗嘅？我要叻过爸爸，我要你叻过你嘅。当你做到嘅时候咧，爸爸咧发觉系好自豪嘅。哎呀，个仔叻过我啊！而仔仔有个榜样，见到爸爸又叻嘅话咧，我要好似佢咁叻嘅。 我系女，我又冇啊。 女就冇， 冇女系 你就欣赏 嘅，我就欣赏佢，冇错，佢系我 嘅特质。 你頭先講嘅就係 role model 咯，即係佢就係我嘅偶像咯。我希望可以做到好似佢咁。 我嗰時見爸爸咧，每日晏晝咧，起碼要翻兩個鐘頭先講過啦，仲要賺外快咧，寫稿咧。我有時都唔知佢寫咩，佢寫咧好似阿小強啲字咧，好快好料，快好料。即係佢寫兩三版咧，我完全望落咧，好似啲即係啲昆蟲咁樣樣。 係昆蟲。 咁我就諗啊，第時我個工作會唔會都好多依要寫嘅機會咧？咁果然後來我就真係好多呢啲機會，我就成日每當我嗰時。写稿咧，即系当唔系用手，而家用手机啦。嗰时写嗰啲叫做400格嗰啲，我就谂翻我爸爸写稿个样啊。 咁有冇啲嘢你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咧，你系 pick up 咗爸爸一啲 都有 嘅态度， 系啊， 觉 得啊， 或者啲价值观嘅。譬如我自己就系 lifelong learning 咯，就系佢好好学啊，唔识冇背佢读书咧，就自己自学学生字咯。咁我发觉自己读书，发觉啊，我原来背佢嘅动力唔系爸爸妈妈逼你，而系话佢对读书嘅期望，系佢嘅生活态度影响咗我自己。 我同意。 我爸爸好心急嘅，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好细个，坐巴士唔知去边，可能去拜年啦，我哋四个坐楼上，佢坐楼下，跟住咧 一 到 落车嘛， 佢好大声学啦，落车啦， 都几似你啊！你咪学咗佢咯。 我依家坐车又系要排第一落车，依个车上其他细路都以为要落车 好啦，讲到11:29啊，咁啊，翻嚟一阵间咧，我哋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继续讲下父子情嘅。咁大家都系听住今日嘅节目，可以谂啊，啊，你同爸爸个沟通啊、相处啊系点样嘅咧？先听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虽然国际迈阿密对港队嘅表演赛主办单位已经撤销 M 品牌同相关资助申请，但系政府会继续敦促主办单位详细交代，并积极回应买咗门票入场球迷嘅诉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提问时指出，主办单位要交代与国际迈阿密之间的沟通内容，以及对于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和要求为什么没有落实等。他又说，海关和消委会都收到多宗投诉，当局会积极跟进。李家超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大型体育活动委员会会认真总结和审视今次事件，关键在于必须要有清晰、准确、及时的资讯让市民知悉，也都会认真检视整个 M 品牌和推广大型活动的机制。美联社发表文章形容美斯和国际迈阿密的全球之旅一片混乱，仍是一场公关噩梦。 文章認為國際賣物的全球表演賽是為了宣傳和行銷，球會打算利用美斯和蘇亞雷斯等球星打造新品牌形象，但是今次外訪的公關大部分都很差。文章訪問了一名體育法律教授，他認為向球迷宣傳賽事加上政府資助，提升了大家對球星會一如廣告中出現的期望。教授又說越來越多球隊招攬有大量支持者的精英人才，這樣會造成一種情況，就是如果他們缺陣會引起球迷憤怒，導致公關問題。國際賣物昨天由香港轉到東京，備戰明天對神戶勝利船的友賽，外界關注美斯屆時會否上陣，如果會的話又會踢幾耐。文章說國際賣物主帥馬天奴肯定面對壓力，但認為美斯有最終話語權。政府多个部门明日举行记者会，交代农历新年特别通关和庆祝活动交通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信会有很多香港居民或游客利用各个关口往返两地，人数一定会多，当局会增加人手，会按实际情况有适当的交通配套。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农历新年的特别交通安排包括在年三十晚至到年初四有特别过关安排，例如部分关口将24小时通关，而在年三十晚和年初二罗湖口岸服务会延长两小时，确保过关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吹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31点，升319点，成交金额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14点，升2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5.98，升3.5；阿里巴巴74.85，升4.2；腾讯控股285.4，升5.8。恒生中国企业54.24，升1.48；美团67.95，升2.9；友邦保险60.8，升5.5；药明生物17.66，升3.6；比亚迪股份177.9，升6.2；中国平安32.8，升9.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63，瑞士法郎0.871，加元1.352，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5，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6,142点，跌211点。港金报18,87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99美元，卖出20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 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喺裕仁大厦。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车多，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反方向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近何文田港铁站车多，龙尾排到去浙江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南昌一段系车多噶，龙尾喺海丽村。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码头围道水管急收，去红磡方向近学园街快线封闭，另外学园街近码头围道快线亦都系封闭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够尽兴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个细路就系我。原来青山一直揾嗰个细路就系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咗，原来展青山一直揾紧嘅细路就系自己。但系事情原来并非佢想象中咁简单。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表弟表妹，我哋又翻嚟啦。 系啦。 我哋跟住讲咧，就读者讲话，哎呀，点样用个小朋友嘅心态咧，同个仔倾偈，咁、就牵涉到赤子之心啦。咁、我想讲咧，我喺学校咧有一个活动咧，好有意思啊，就系咩咧？就系想当年咧，由会考转做 DSE， 咁啊，啲学生要适应啊嘛。咁有一班啲旧生咧，想发起，我翻嚟咧做 mentor， 去同啲师弟咧陪伴佢应付公开试啦。咁跟住咧就啲旧生系好踊跃嘅，照顾晒全级160个学生。咁我哋为咗安排你。train 嚟咗一个好嘅 mentor 咧，我哋特别一个活动就系、是、做啲咩咧？就系、是、安排哋所有嘅师兄蒙晒双眼，然后咧将佢哋打散成为12生肖， 哦、 有啲系属狗，唔系系咪狗啊？有狗年， 有狗年嘅 ，有蛇年嘅， 有 猪嘅，有羊嘅， 有鸡啦。 好啦，咁咪分咗12组啦，就原来喺个 school hall 度咧打散晒之后，蒙晒双眼，要系喺一口限时间之内咧揾翻自己组员。那个条件就系、是、你唔准发出任何嘅声音，除咗。嗰隻動物嘅聲音， 哇！但係龍係咩聲唔知 喎？唔知啊，你自己嗱就考你哋嘅創意啦。譬如豬啊，哀哀哀哀，成日 係 啦， 佢唔係豬咯。 小姑哥，你點樣哀哀哀？ 唔係英文係咁寫嘅，豬係咁樣，文字係咁寫。 咁我想問係啦，你估呢個活動咧最尾咧就係啊，有啲係容易揾到啲嘅，有啲就最尾不成氣候，揾唔到自己組員。你估成個過程咧，你會觀察到啲咩嘢？嗱，我講少少背景喎， 舊身咧，即係已經上咗年紀，大把啲退咗休噶啦。一啲係退休高官啦，一啲做律師啦，做大學教授啦，一啲係醫生啦。 咁啊，大件事啦。 係啦，大件事啦。大件事位喺邊度咧？你估 放唔低身段？ 冇童心，即係如果你狗咧，你要嗷嗷嗷嗷，我哋窩唔到啊， 玩唔到小朋友。 完咗之後咧，做 debriefing 咧，就訪問翻話啊，有啲組員咧就好快脆成功揾到自己組員，有啲就組唔到，有啲就係成個過程咧，見到咧係咩咧？ 尷尷尬尬咁樣啦， 尷尬都冇啦。有啲系翘埋双手，我等其他人揾我咯。 系啊， 系啊， 试都唔试啊。 因为佢个身份， 冇错啊。我做紧高官，我做紧法官，你叫我扮狗喺度，哇哇哇哇， 你 放低应当冇嘢嘛。但系呢个人就做好 review 就睇咗啊。你第时做 mentor 同师弟相处嘅时候，你就要放下身段咯。你 唔好高高在上 啊。系啊，冇错，就系你要放低自己身段。咁你又觉得哎呀，好好啊。你作为一个父亲，同个小朋友玩嘅时候咧，啲话式。放下 係係係 等於有講過嘅就係話，其實你個即係同佢玩嘅時候，你都應該要點做噶嘛？如果係嘅話，爹哋同埋小朋友玩嘅時候，其實係要踎低。 係啊，係咪啊？高高在上企到噶嘛 ？High level 啊， 眼望眼 係啊。 誒，其實咧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一問嘅表哥，就因為咧就譬如可能講緊而家嘅家庭嘅組合或者係組成已經唔同咗啦。 唔同咯。 我突然間諗起呢樣嘢嘅就係話而家嘅家庭嘅組合嘅有可能係同性嘅組合嚟嘅，即係兩個男人或者係兩個女人，啱唔啱？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充當嘅，就可能一個係爸爸，一個係媽媽嘅一個咁樣嘅一個角色。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又會唔會有唔同呢？頭先我哋講緊嘅係傳統嘅嘛，就係、是、一男一女再加個小朋友，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呢個咁嘅組合啦。而家嘅家庭組合有機會係唔同咗嘅。 係啊係啊，外國特別有啦。咁不如你哋試下估下先，有。爸爸媽媽，但係兩個都係爸爸嚟嘅話，有兩個都係媽媽嚟咧，對個小朋友有啲咩影響？你先 即係其實如果係咁講法，要建立一種嘅就係、是、你今日我哋所講嘅題目嘅就係譬如父子即係我話父親嘅形象啊嘛。如果係咁樣嘅組合嘅時候嘅話，咁 會唔會缺失咧？冇咗爸， 冇咗一個就係、 是、兩個都係媽媽咁啊。 雖然兩個個 gender 一樣咧，就係但係咧，爸爸都要扮演爸爸嘅角色嘛。譬如一個係負責，譬如話負責經濟支柱嘅，出嚟做嘢嘅，扮演一個陽光味嘅角色。有一個就可能表現扮緊媽媽嘅角色，但係唔係個 gender 又話佢個角色就譬如話情感上嘅支援啦， 即係唔關性別事，但係個 role 都要做， 冇錯啦，都要做嘅。譬如小朋友失意嘅時候，知道啊有邊個人咧可以 support 到佢情感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知道啊，譬如啲工作上面啊，或者有啲嘢要處理啲比較男性化嘅咧，就係佢有個榜樣去學習都係好嘅。所以重點係其實個角色我做嗰樣嘢就唔係嗰個。gender 知道。 多多 Matthew， 我想问咧，其实咧以前咧嗱，唔代表所有人或者所有家庭咧，好似爸爸咧就系嗰个恶少少嗰个，或者咧即系佢系会做嗰、那个，当妈妈都讲唔掂嘅时候，阿爸你搞掂佢咁样。 一锤定音。 系啦系啦，即系系咪需要呢一种咁样嘅比较最后权威式嘅人物，或者佢嗰个形象，爸爸系咪要咁嘅咧？即系譬如有时阿妈唔想推或者唔想 say yes 噶啦，阿爸你去 say no。 一个做 丑人，我哋叫丑人啦，系咪需要咁嘅咧？ 咁又唔系话一定需要嘅。其实最主要咧系叫 parenting style 啊，一个四种嘅管教模式。话你觉得自己爸爸妈妈咧是边呢四类咧？第一类咧就系 恩 威并重嘅， 恩威并重 就系 firm 亦都 kind 嘅，平时同你倾嘅咧系好亲和嘅。第二跟住要严嘅时候咧，佢都好清晰嘅，有立场嘅。第二类咧就系。一方面就係好 consistent 嘅，就係全部都係嚴肅咯，authority 咯，權威嘅啫。第三類就係好 allowing 嘅，好 permissive 嘅，你知做乜都得， 完全唔會嬲。 第四就係 好被動嘅， 被動係好 passive 嘅，咩都唔理嘅。咁你哋會你自己爸爸媽媽似傾向邊一個啊？好嚴嘅，恩威並重嘅，一係就係好 passive 啊，好乜都得啊，係啦。 我覺得自己的爸爸其實佢 因為變種， 佢兩樣嘢都有嘅，係啊，佢兩樣嘢都有嘅，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佢真係佢做得幾好。但係當然有時我會覺得我自己會覺得佢可能作為一個男性，可以再強啲。因為其實有時有啲優柔寡斷嘅，但係我又明白佢嘅優柔寡斷來自什麼，咁所以就係我又會覺得就係。可能因為我尊敬佢，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佢喺我心目中嘅話，唔係嗰種一錘定音嘅威嚴，但係我尊敬佢嘅話，我覺得嗰種都係一種 威咯，即係其實嚇咁樣。 不過當然 Matthew 有時咧，爸爸可能佢係因威並重，但可能身邊嗰個係好強權嘅咧，咁有啲丈夫咧就會選擇退後一步。你明白我意思啊？ 等佢做嗰個角色啦。 係啊，係啦、啊，即係譬如本來阿爸都話算啦，由佢玩埋今日啦，但阿媽就唔得，今日一定要温書咁。咁嗰個爸爸咧就會就唔出聲咯， 就唔出聲咯， 係 咯、 啊，費事費事嗌交咯。 兩個係啊，唔、啊、一致啦、啊。你爸爸咧，謝賢， 我諗都係因威並重嘅。 嗯， 係因為佢真係好少出聲，同埋佢以前翻工咧好夜先，即係我哋見面嘅時間唔多。 嗯， 係星期六日佢放假咁就。就會見咯。 係、嗯、以前爸爸又真係好忙，係 啊， 我啲爸爸都 好 忙， 好忙。但係佢有時外上嚟都幾犀利。 但係你有冇覺得佢就係咧？有一個咁樣嘅威嚴嘅，就係平時就係唔出聲，係佢一出聲就好大件事啦。 隻都唔算鬥講，一兩句， 一兩句，你收聲，就真係震攝到全部靜曬。 細個嗰時咧，我記得。我幼稚園嗰時咧，屋企裝咗個電話喎，好、 啊、 開心咧有電話。 係啊，好開心。 咁我知道我爸爸做嘢度都有電話喎、 嗯， 於是我哋咧 打俾佢， 打電話俾佢，做緊乜嘢啊？ 估佢啊！ 你唔係跟住佢，終於有一日佢發嬲啦，佢真係發嬲，因為佢逢兩點到四點咧佢瞓覺，我哋晏晝冇嘢做，我哋翻上晝班啫嘛。冇再打你啊！ 冇再打你 啊！死我！真係好驚，但係啲細路仔真係好開心啊！打， 因為。以前玩電話嘛，細路仔 係啊， 冇嘢玩。以前你都電話都係一種玩具嚟嘅。以前 同埋你諗下，對方又講到同你講嘢， 幾好咧？你到而家今時今日都記得。 你講我諗起一啲好好傻嘅事。我細個陣無聊咧，打電話電話又黃葉㗎嘛， 咁 記得無線電視台喎。咁我打個電話咧，佢哋問我你揾邊個？我想问肥姐， 对方点答你？ 你玩嘅嘢咩？ 但我谂你 嗰阵小学生 系唯一嘅一个咯， 系咪啊？ 系啊， 唔知噶嘛，系咪先？因为打去电视台就可以揾肥姐，同揾 Lisa 姐。肥姐就唔喺度 ，Lisa 姐 O 唔 OK？ 哎呀，最多留翻佢，我翻唔到个转头添，我翻翻啲理性翻翻嚟先。 系，我哋要培养赤子之心。 系，咁我未讲完先话，先嗰三个parenting style 咧，一个就系因威并重啦，一个好严嘅，一个就好 allowing 嘅。其实呢三个咧，处理上都系因威并重啦，但系最差咧。不是那兩隻、嗯、最差是第四隻、就是、叫 gross neglect 什麼都不理、 哎、 其實是最大傷害他對小朋友成長、嗯、 是 的那麼赤子之心呢我想問赤子之心你應該很有這些特質、 嗯、 在你心目中你有沒有這些特質呢譬如說很有好奇心的什麼都想知道的、你猜的小朋友呢 读小学和读中学在课室里面、有些什么行为是你发觉哎呀真的年纪越来越大到中学呢他少了做这个动作。 举手。 是啊。 发问。 没错啊。为什么的小学呢就是成日举手答问题的为什么上到中学是少了的。 同埋我觉得就是不同地域的话都有不同的。 是啊。 是啦外国的小朋友他就是什么都讲的。 什么都讲 的。但是我们香港的小朋友就会比较是、守规矩一点。 其实会不会多得 Matthew 呢因为有些爸爸妈妈不喜欢他问多东西呢 是啊 即会不会是 这样 不要再问了。不 要再问了。是啊会的。 因为有时有些即是什么都问我记得我仔细的时候譬如那些停车场地下咪画晒一些一格格。为什么有一格格格格的即是有些你觉得你知道又怎样呢这样。 是啊。 好这样。哎呀不要多事了这样。 咁所以就培养赤子之心就系其中一咩就系学识容忍嘅小朋友俾佢 问 咯，点解咯？最多你放得太攰嘅时候咧，啊，你实上 Google 抄下，俾自己 take a break， 但系就唔好抹杀咗佢个好奇心咯。 我见到嘅就系、是、我睇过有一个有关于外国嘅一啲学校咧，有啲嘅老师佢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小朋友不停咁问佢啲嘢，诶、啊，跟住佢就系话佢真系唔识，佢就话俾佢听，我唔识， 唔识咯，样 作为老师系 啊， 其实佢就话你唔需要有压力，会觉得小朋友问你，你唔识我就唔识。大家一齐 学 习 啦，系啊，非常之好，一齐去学习啦。同埋我最近网上见到咧，啊都几好啊。一个问题咧系培养我哋嘅 imagination 想象力。佢问一个问题，叫大家你有咩答案咧，就 po 上去啦。 系 好简单就话 ，life is boring without 我哋嘅生命咧就会好闷蛋啦。如果冇咗 你。 啊，好好啊，答案啊 ，without you， 啲探情人非常之好啦。誒，仲有啲咩答案啊？譬如啲人寫話 music 啦，冇音樂啦， 係啦， 冇 電影啦， 其實真係好多嘢可以填落去，冇大自然， 冇大自然啦。 仲有冇啲咩你覺得？ 冇嘢食啦， 冇嘢食，冇嘢食，生存 咪應該會慘啲， 冇假期啦， 冇得瞓啦， 冇麻雀打啦。 呢個係表哥嘅答案，係表哥填嘅答案。 咁啊，我冇著油咯，冇著油就好唔開心。呢個世界悶好多啦。 表哥嘅答案 真係你有冇發覺小朋友咧，其中嘅特質咧就係佢哋好 accept 周圍身邊人與事，就算唔識嘅話咧，佢哋冇陌生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冇錯。 你會諗起啲咩嘢咧？啊，即係唔怕醜。问啲好直接嘅问题嘅、我记得上网嘅 video 好感人，就系讲英国一个火车站度啦，啲小朋友咧系主动关心一啲新移民，啲老人家，佢哋好寂寞啊。咁佢问到咪一个非洲籍嘅女士咧问啊，你嚟自咩国家噶？咁佢话啊嚟自 Nigeria 噶。跟住佢话你有冇啲朋友啊？冇咯，自己移民过嚟。跟住问佢，咁你每个月有几多钱人工啊？ 佢唔知道啲成人嘅世界唔会谂 呢样，会问呢啲嘢噶嘛？咁佢就话哦，大概有几千蚊啦、啊。跟住啊，你有几千蚊？咁你会爱嚟买乜嘢？会买 house 啊 ，swimming pool 啊？我冇啊。咁你有几多朋友啊？我啲朋友大概有几百个啦，不过嗰啲全部都系 Facebook friends。跟住听到之后，哦，唔紧要啦，我做可唔可以做你朋友啊？ 好好啊！ 啲小朋友好好就系，虽然佢有时哎呀，咪一啲比较尴尬，但系就系佢系天真啦，好纯真，谂到咩嘢？ 但系又咁讲，表哥，因为佢系个小朋友，你作为一个大人，你会原谅佢，但系大人就唔可以咁问啦。 所以大人咧就冇同大人问就赤子心，你对小朋友赤子心，你要小心啲，冇 大人咧就算好，你会啊，即系好欣赏啦，但系你走唔翻去噶啦，你唔因为细路仔咧，佢个眼睛咧，佢系好冇嗰啲叫做嘅滤镜啊，咩 冇滤。 地位的滤镜啊，财富的滤镜啊，即是他看人是真的就这样看的，但大人大了之后呢，你有很多 你的 pick up 了， 带了很多那些观念进去看。 我哋所以小朋友就係佢嘅分別心冇咁大咯，唔會同人有啊邊啲我中意啊唔中意，同埋特別容易滿足嘅，好簡單嘅已經笑騎騎，譬如。食餐好的啦，食薯片啦、薯煲啦，你有冇發覺大個咗即係冇咁容易開心啊？ 唔係喎， 唔係啊，我食雪糕好開心啊，食香蕉船仲開心啊，表哥請我食香蕉船最開心， 唔使俾錢最開心。 細路仔食香蕉船或者食雪糕咧，同我哋有啲唔同，因為佢咧係爸爸肯俾佢食佢先嚟食啊嘛。大人你自己有嗰個能力決定權嘛，咁我諗有啲唔同嘅係咪？因為嗱，你諗翻細個嘅時候，你要食雪糕，你要哎呀爸。玩俾你噶嘛，但真系买啦，你就会好开心，因为得来不易。 同埋你大咗嘅话，你食嘢嘅话，你都要担心嘅，就 系 会唔会肥啊嘛？ 系啊， 你担心你有几多后果？ 好多顾虑， 你要担心好多嘢嘅。 系啊， 咁最尾咧就系小朋友其中好靓嘅特质就系佢哋好容易表达爱咯。大过咗咧，你会好多顾虑啊，好多猜度啊，应唔应该？但系佢知道中意嘅话就系我好中意你啊， 系啊， 好直接， 佢就会走嚟揽住你咯，跟住我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做我姐姐啊？咁 系啊，有噶， 我有，我上次有一次同你一齐去做山区，一啲狗就去嗰啲探啲儿童咯，突然之间就系一个晏昼啫嘛，就有一个小朋友嘅就系我要走啦。佢就攬埋嚟，衝埋嚟攬住你，同佢講嘅就話：我好中意你啊！我好想你同我做我姐姐。如果你我姐姐就好啦。 哎呀，聽到 真係我要走啦， 都唔捨得啦。 一 日 都冇啊， 一日都冇。 但 係 呢 啲就 好真摯嘅，即係佢感受你錫佢，就係好直接表達翻佢對份愛咯。係 啊，我到今日我都仲記得佢，我仲記得佢嘅樣。 我哋係一間小學咧，女校嚟嘅喎。咁咧有就講啊，新嘅一年開始啦，你有啲咩？新嘅願望啦，俾個 commitment 俾自己。咁個女仔舉手話：我一個唔開心嘅小朋友嚟嘅，我成日都好多人唔開心。我希望嚟緊一年咧，我學識比較開朗啲啦，開心啲啦。好啦，這個學生坐低然之後咧，咁啊問其他同學咯。你個同學即刻好快舉手，然後跟住講咩咧？我嚟緊一年嘅新目標就咩啊？我要做呢個同學嘅好朋友，多啲陪佢。 哇！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你见到啲小朋友就系好真挚，啲嘢系好 pure 嘅，好简单表达对朋友份爱咯。 咁如果每一个大人都能够保存翻呢种嘅心情，几好咧？ 就好好啦。咁我哋最屘一齐做嗰个练习，帮你大人咧翻去小朋友咧有份赤子之心啦，好冇？ 好。 咁啊，如果大家适合嘅话咧，可以拣个位置自己舒服，慢慢合埋双眼咧做呢个练习咯。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讲啊，少年咧就不识愁滋味，咁童年咧总系好开心、好快乐嘅。如果邀请你翻去细个一个好美好嘅回忆，你会谂起边一个呢？ 是翻学的时候上堂整蛊同学的经历，定是说你仲记唔记得学校第日要去旅行啦？前一晚咧好兴奋的心情，又或者放学踢波踢到唔舍得翻屋企，又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准备年初一嘅食物，成家人齐心帮爸爸妈妈煮贺年食物嘅夜晚咧，咁啊唔知点解咧，岁月好似神偷一样，令到我哋忘记咗咧自己曾经都有拥有个童真嘅一面嘅。回想读小学阶段嘅自己咧，如果你用三个形容词去代表呢个阶段嘅你，你会谂起边三个形容词啊？如果你愿意嘅话咧，其实我哋随时都要重拾翻呢一份赤子之心嘅、哦。小时候，你仲记得自己蹦蹦跳、哈哈笑、爱动脑筋，相信呢个世界有好多奇妙嘅事情会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嘅咧。 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笑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凡事好发问，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像皮球天天转，奇妙事不断有。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啦，上咗 Dr. Matthew 之后呢，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返嚟呢，我要学下呢个西班牙话㗎喇喎。到底西班牙话农历年嘅时候同人讲恭喜发财会唔会学得到嘅呢？一日返嚟就知道啦。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啦？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祝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Miguel, you do? Soy Billy, you do? Soy Carlin. Hola. Hola. ¿Cómo estás? Hola. Hola. 好，又嚟到我哋西班牙话嘅时间。 冇错。 今日小羊羊咧就放假，点讲啊？ 哦，佢系休息定系做嘢？放假。 两样都系。 放假啦，当 系啦。 佢而家系可以话 de vacaciones。 de vacaciones。 vacation 啦。 vacation 咧。 系啦。 系啦。 vacation。 好，咁至于今日咧，就仍然继续，我有三个学生咧会一齐牙牙学语嘅。 冇错。 Billy Sir。你上个礼拜欠我啲嘢，系啦，食咗两堂嘢，但系我同你讲话我好口渴得咧， 好口渴。睇下今日有冇时间？ 好啊，好啊， 好啦，系啦，因为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哋礼拜日咧， 系啊， 我睇电视啊， 明啊， 睇到有场足球 赛事，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几特别啊，因为即系啲观众咧好多都系挂住啲，即系攞住啲。牌啊， 系啊系啊， 啲牌咧其实系写西班牙文嘅， 梗系啦， 系啊系啊，佢哋啲牌咧就系譬如话Messi 乜咁啊，吓，跟住或者 Suarez 乜，即系全部系用西班牙文嘅， 系， 吓，即系譬如话佢话咩 ？I want your shirt 啊，定I want to take photo with you 啊， 可能都有嘅，但系佢结咗婚嘅咯喎， 应该抄低冇抄低，不过佢有好多啲咁样嘅 message 咯， 好多， 系啊系啊，咁最尾咧咁就有个女仔出嚟唱歌嘅， 吓， 咁佢都系唱西班牙文嘅， 嗯。 咁我覺得即係好有西班牙氣氛啊！ 應該啊，你應該插播咯。即係今日我哋就暫時唔好叫佢飲住，係咪？我哋就應該要關係 足球特輯。 而家要 講下嗰日嘅 賽 事嘅賽事同埋個心情啊！ 係 好， 我就係要向你學習呢啲説話，咪講下大家嘅心情。用西班牙文講下你嘅心情。 係啊係啊， 美斯係咪都係講西班牙話？ 係啊係啊，其實美斯同埋蘇亞雷斯係啦，佢哋兩個都係南美洲嘅，一個係阿根廷，一個係烏拉圭嘅， 冇錯。 咁佢哋全部都係講西班牙文嘅， 係。 咁佢哋嗰陣時都係好似喺巴塞羅那踢波咁啊， 冇錯。 咁所以係一路佢哋都係西班牙文。 哎呀，早知用西班牙話叫佢落場啦。 啊， 落場點講啊？ 落場點？ 落嚟。 系啦，嗱，呢个阵间我哋一齐 讲 啦，系啦， 好。 唔系，其实系啊，我就谂紧，因为系啦，嗰个 不如咁样啦，我都系讲关于系啦，冇错。咁系踢波嘅城市啊嘛，系咪？即系足球嘅城市啊嘛。咁我谂我哋莫过于 嗱， 都要学一学， 系啦，学一学啊。 系啦， 嗱，第一个就系嗱，你见到啲人，即系无论边个都好啦，即系啲足球员又好，即系支持紧嗰啲又好啦。咁大家就需要呢个。animal 野兽 啊，唔系 呢个唔系 animal， 唔系 animal， 野兽系 animal， 嗱真系唔好讲错系咪先 animal 系啦 animal， 音咪有啲似咯， 系啦 animal， 其实如果你中文翻译即系加油咯， 哦加油 animal， 你可以加埋啲拍手嘅 animal 咁吓，即系 animal 即系加油， 佢哋都会兴讲呢句说话噶嘛， 系啊 加油 系啦，咁你。 Animal Hong Kong 咁啊 ，Animal Hong Kong， 即系你同香港嗰啲球员，即系叫佢努力咁啊。 哦 ，OK， 系啦， 即系其实你可以加啲嘢喺后边嘅，即系加油乜嘢咁样系咪？ 即系你想边个，你想边个加油，你咪Animal 边个咯。 哦，就 Animal Billy 咁样就系话，即系其实 Billy 加油啊咁样， 系啦， 几好用喎呢个 Animal，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其实呢个我哋可能都有听过嘅。Vamos， 但系个串法好得意，系 V A M O S， 因为佢读音读 B 音， 系啦 ，Vamos， 系啦 ，OK， 咁呢个咧其实 我哋估， 都系同足球有关嘅， 跑快啲，射， 好接近，好接近， 唔系啊，唔系射，睇先啦吓，踢波仲有啲咩嘢咧？追佢，踢。 有龙门 系咪进攻嘅时候讲嘅？ 都可以， 快啲咯，我估系 快啲都可以嘅。 系啦， 其实呢个反而系听阿边个讲过咯，阿拿度啊，即系打网球嗰个， 系 拿达系啊 ，Vamos， 吓，其实呢个真系，其实都系好似加油，不过咧呢个就系 Let's go， 哦 Let's go， 系啦 ，Let's go， 系啦，咁所以咧你系即系譬如拍住人哋背脊咁 ，Vamos。 但系 Let's go 其实可以去边度咧？特别我哋而家去饮嘢咁样， 哦都得 ，Bamos 都得噶，都得噶。总之系 Let's go，Bamos 啊，即系你去边度咯？ 汤姆森、麦当劳、汤姆森 咁喺球场踢波啲人会唔会？ 巴姆斯， 會啊會啊，有啲 教練咯，衝快啲快啲咁樣， 教練啊，巴姆斯，個波球飛咗過去，大家要過去咁啊，巴姆斯， 係，即係只催促佢快啲快啲嗰啲咁係嘛？ 係啦， 嗰個做咩唔喐啊？喺度綁鞋帶， 所以就叫可以巴姆斯啦。OK， 好啦，就係 Animal 同埋巴姆斯 ，OK， 係啦。踢足球最緊要就係要射波啦， 可以有啦。呢個就係最 high 嗰個 moment 啦。 真 啦，係一入到咁啊，咁中文通常講咩嘅？如果入咗個 入啦，咁 入咗咧，入咗之後咧， 咁啊，講嘅嘢唔同嘅，入唔到同埋入到 都係單字可能 係咪？對方入到係 啦，冇錯。你係問啲情 好多先 出場，邊個情況咧？ 喺入邊一個，睇邊個入啊？邊個冇 入 啊？ 心情波入入 冇錯，同埋你爭邊隊啱唔啱啊？係啊，好難講嘅。 即射中門未入唔入？又係另外一種。 入咗啦，入咗 射波。 通常就係 goal，goal，G-O-L。goal 系啦 ，goal， 就你要 goal 咁样噶。 英文 goal，G-O-A-L 咯，英文就你就冇咗个 A， 系啦，就 goal，goal，goal。 咁你会听到嗰啲系啊，即系嗰啲南美人咧，通常好兴奋 ，goal 咁啊可以啊。 嗰啲系体育停顺 住咁十几秒咁一路拉住。 会咁样嘅 goal。 咁嗰啲應該係興奮，即係 女人唔係烏龍， 唔係成，唔係入烏龍嘅嚇。 女人啊， 即係女性會都係，女球迷都係 珍珠嚇。 即係入球嘅意思係咪？ 但係如果萬一真係射唔入，咁彈翻出嚟，或者俾人接到咧，就嗌咩啊？通常 嗰啲我諗呢度 分唔出得㗎，嗰啲啊 都會㗎，國際都嗌呢啲， 你都有嘅係咪？ 國際語言 咧，係 啦，私 底下教我哋，我想學。 我想学诚意。 但系如果系 Billy 有冇啲出得街，但系系类似就哇好嬲啊，入唔到啊，激气啊， 有 咁样咧。 阵间嚟。 好啦， 诶，唔系讲埋啦。如果你蛇头先话咩？叫做咩？蛇乌龙 系 蛇乌龙波， 乌龙波吓，呢个叫做牛舵哥。 牛舵哥 系啊， 点传啊？牛舵哥， 牛舵即系 auto 啊。哦 ，O T T O。 Auto，auto，auto，auto，auto，auto，auto 唔系 automatic 咁解啊 ，auto 即系俾自己。 哦，就 gol 啦， 系啦， 之后跟住嘅就 系 auto，gol， 哦，入自己，呢 个 好好，得你可以入。 但 auto 嘅意思系自动嘅，点解会解咗做乌龙嘅？ 其实如果西班牙文 auto 咧就有兩個解釋咯， 係 auto 就一個就係 自動， 即係俾自己， 啊哈， 另外一個咧就係啦，就係 automatic 啊 ，automatic 嗰個 auto， 即係射咗喺自己嗰度， 係啦， 係 啦 ，auto，ok， 好啦，我哋重複一次嘅就呢三個好冇？第一個加油嘅係 animal， 第二個 let's go 嘅就係 vamos。 入球嘅就係 goal， 大家都 goal。好啦，嗱 ，Billy Sir， 當然啦，你既然今日咧同我哋講得嘅就話，因為啱啱過去咗一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即係大家都嚇，本來係就係好開心嘅一個城市啦。係啦，咁啊發生啲嘢嘅話，其實今日我哋喺今日嘅牙牙學語裡面咧都有涉獵到啊，嚟咯， 好， 高興變興。 好嗱，第一個就係呢個，其實之前都教過嘅，係 咩？ 係啊 ，Donde estás？ Donde estás？ 即係 Donde estás？ 你喺邊度？ 哦 ，Donde estás？ 係啦，咁其實係啦，咁好多人都係咁問嘅嗰日，因為你後邊加個名咧，咁就係你 Donde estás 一個人，係啦。 即呢个系其实问嗰个人㗎嘛，譬如话小强 Donde estás， 即系我问佢你喺边啊，咁 你究竟去咗边呢？ 系啦， 你究竟去咗边呢？ 系啦， 见你狗喎， 边度啊？咁 我睇紧波 Donde estás， 边个 都用 Donde estás。 Donde estás 有个 S 音啊，所以我系问紧嗰个人嘅 Donde estás 小强，咁我问紧小强你喺边度。如果你冇个 S 音呢 Donde estás 小强呢，咁我系问紧人哋 佢喺边度。 系啦，我问紧人哋佢喺边度？ 佢喺边度？但系点解唔系嗰个你同佢嘅分别嘅？即系应该 有一个 S 咯。 哦，就系个 S， 就有个 S 系啦，所以我问 Donde estás Messi 啊哈， 咁啊 ，Messi 你喺边啊？ 系 ，Don't start Messi， 咁我真系问紧人哋，喂喂， 佢去咗 边度啊？ 佢喺边啊？咁样，哦，诶，有两个分别，我呢个要搞清楚吓。好啦 ，Don't start， Don't start， 系 Don't start，OK， 好 ，Don't start 小羊。 当得晒小羊羊系啦 ，vacation 啊 ，vacation 啊 ，OK， 好啦，跟住我哋就仲有另外一个嘅，咁我哋又就可以就 呢个咧就 Esta Caro 系代表咩意思？ 呢个唔使 变嘅， 系啦系啦 ，Esta Caro， 系啦 ，Esta Caro， Esta Caro， Esta Caro， Caro 真系贵， 贵啊！哦，哇！啲飛咁貴嘅，係咪咁意思？ 我其實唔係講緊啲飛嘅嚇， 你跟得好貼， 唔係講緊啲飛， 係買咗飛啊！你 我冇買，我冇買， 貴啊！ 咁佢係講緊咩貴？ 我買唔到 咩咁貴？ 身份係嘛？ 其實嗰日好多人都咁講嘅嚇， 我知回水。 唔係嗱，括弧嗰個字咧就係寫住 Polo。 两个 L 系 Y 系啦 ，El Boyo，El Boyo 系啦 ，El Boyo 即系鸡， 鸡啊， 鸡乜嘢啊？ 咁渣渣渣个渣个字啊 ，Boyo 渣个 Frito 啊 ，Boyo Frito，Boyo Frito 系啊，即系炸鸡， 哦， 炸鸡好贵。 我炸鸡好， 炸 鸡 好听过，即系人哋话要 买成桶鸡入去食噶嘛， 系 啊， 要俾张啡色嗰张， 系啊， 咁好多人都话 嗱，咁 系另外嗰个就人哋已经唔话 Estacaro 噶啦，谂住有好嘢睇噶嘛，所以唔怕 Caro。 哦，即系成句咧就系话啲炸鸡好贵， 系啦 ，Estacaro 就 系 好贵 ，Estacaro 系啦， 哦 ，El Boyo 就 系 炸鸡 ，El Boyo。 系啦， 系嘛 ？El Boyo， 系啦 ，OK，El Boyo，El Boyo 就系炸鸡， 系啦，诶系咪鸡 ？Boyo 系鸡， 鸡啫， 加埋个 Frito， 哦 Frito， 系啦 ，OK，El Boyo， 佢真系好得意啊！佢个文化系好贵，啲鸡就唔系我哋，如果我哋讲就系啲鸡好贵噶嘛， 唔系你可以讲，唔系其实 调转都得， 系啦，即系 El Boyo， 睇你想将边个字摆出嚟先， 重点 系 边个位， 重点喺边度，系啦， 重音喺边， 都系嘅，我哋都会好贵啊，啲鸡都得嘅，嗬， 系啊， 都系嘅，都系嘅， 即 系鸡好贵啊， 系啦， 或者系鸡好。 好啦，咁啊明白，咁啊我哋头先就系啦， 系你全部可以加 exclamation 噶 吓，系 ，OK， 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咯，咁啊第一个嘅就系话，究竟佢去咗边度咧？就系 Don De Stars， Don De Stars， 系啦 ，Don De Stars， Don De Stars， 好啦，跟住啲鸡好贵嘅就系 Estacaro， Embondo， Estacaro， Estacaro， Estacaro， El Pollo。 Estacaro Emporio， 好好啊！ 啲鸡好贵啊 ！OK， 好啦，跟住我哋跟住要讲嘅咧，就系话喺当日究竟系有啲咩情绪啊，有啲咩反应啊，应该可以学嘅嘢 系啊。其实呢两句咧，即系嗰日系啊，嗰个女仔攞咗个麦咁唱西班牙文歌，如果俾我攞个麦教人哋讲西班牙文啦。 你其實可以㗎， 38,000個學生 叫佢落嚟， 係啦，你 repeat 咁啊 ，repeat after me。嗱咁第一個咧就係個心情啊，長嗰個。 呢個哇，呢個好深啊，我唔 深啊 ，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有冇聽過有個名叫 Tristan 啊 ？Tristan 有，係 差唔多咁嘅音咯。 哦 ，triste，triste，triste，triste。Triste， 系啦。 Triste 啊，第二个。 La。 Y desilusionado。 Desilusionado。 好，我逐个音嚟啊。 Desilusionado。 点啊？系啦。 Desilusionado。 Desilusionado。 Desilusionado。通常咧，如果西班牙话咧，会唔会即系咁样间开间开，等佢容易去读嗰啲音？ 可以嘅，可以嘅。 即系 slash 啲细路仔学嗰阵时咧，学发音啊，佢会将啲字拆开嘅。 斩我有啊，将佢斩开晒。 斩开晒系 啊， 佢就 des。 系啦 ，desilusionado， 系啊 ，desilusionado，desilusionado，OK， 咁系乜嘢？咁 即系就可以喺一秒讲啦 ，desilusionado，desilusionado，desilusionado，desilusionado， 跟住成句啦 ，triste y desilusionado，triste y desilusionado， 代表乜嘢啊？老师呢个 嗱。 triste 即係 sad 啦 ，sad 哦 ，triste 係啦係啦， 咁 desillusionado 咧就失望咯。 disappointed，sad and disappointed 係啦係啦。 中間一個 Y 代表咩嘢？ 二哦，即係 and 咯。 哦，就係 and Y 代表 兩個係啦，兩個心情。 哦 ，triste 二 desillusionado 嗯， 好難咯，可唔可以拆開㗎？即係如果可以。即其實我可唔可以拆開？我就係用 sad 嘅話，我就係講係啦 ，twisted 係 啦 ，OK， 哦 ，OK， 失望 ，sad and disappointed，OK， 哇，呢個好好用。 其實咧嗱 ，twisted、caro 呢啲咧係 adjective 嚟嘅。 啊， 咁如果你加個 get 咧，你就話 get twisted， 啊哈 ，get twisted 即係哦，即係哇，好慘啊，好好 get so sad， so sad 係啦 ，get twisted 咁啊，咁頭先嗰個 get caro， get caro 即係哇，好貴啊。 get 加羅哦 ，OK 好 鬼 好啦，咁跟住下一個啦，呢個嗱呢個要識講啊，講得好希望做到個效果 好 嚇。Devuelvan la plata， devuelvan la plata， devuelvan la plata， devuelvan la plata， 係啦，呢個其實就係呢幾日成日聽人哋講嘅嘢啦， 係啦，匯水啊。 成日关回水 嗱，西班牙咧就唔系用水呢个词嘅，佢哋系用银， 哦银， 回银 啊 ，plata 系啦 ，plata 系系银 啊，哦 ，plata 即系 b l a t a p l a t a p l a t a 系啦 ，plata 系啦，即系钱咯， 其实 不嬲都系系啦。 咁头嗰个字咧 ，devuelva 即系 俾翻我， 俾翻我系啦 ，return 系 ，devuelva。 De vuelvan la plata. De vuelvan la plata. De vuelvan la plata. De vuelvan la plata. 我谂 啦， 唔系我 学 紧啫， 系啊， 即系如果嗰日可以攞住个麦教38000个人讲呢句，我谂啲钱即刻会出现。 希望啦，希望啦。 OK， 好啦，咁我哋学咗呢一句之后嘅话咧，仲有最后咩一句？ 最后一句 ，OK， 呢句你哋试下读。 Chanchulo， 两个 L。 Chanchu。 Why 噶嘛 ？Chanchu you，Chanchu you，Chanchu you，Chanchu you，Chanchu you，OK，Chanchu you， 其实呢个系一个 slang 嚟嘅。 啊哈， 呢个 slang 就系解释成句就系货不对版啊。 哦， 系啦，即系俾人 就咁呢个字可以代表咗噶啦。 啊， 即系就咁呢个字就已经代表咗。 可以，你可以话 this is a Chanchu you 嘅，即系 some Chanchu you。 吓，不过 如果你佢一个字嚟噶， 系啦系啦。 嗯。 即係可能英文人哋話 cheating 咁 樣，即係陳皮字 ，chanchu yo 38000個人咁樣講，真係 得啦 ，Billy Sir， 我下次真係好想攞個麥嚟 教 你講西班牙文。 我呢個接呢個得唔得？ 得 ，chanchu lu chanchu yo chanchu the world one la plata。 其实你三句都可以串埋一齐嚟讲噶，系咪啊？你谂下 ，Triste 嗰个可以唔使嘅， 系咯 ，Triste 嗰个冇 call for action， 系即系表达自己情绪，嗰个 set disappointed 表达情绪啫， 系啦系啦， 嗯， 可以加多一句嘅呢个 再加多句， 系啊系啊， 而家已经好严重， 我初初谂住教呢个嘅， 系 呢个就 drumba。 Drumba 即系 trap 咯， 哦，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人哋 cheat 啊，咁就 drumba 咯 ，drumba，drumba，drumba 吓，不过 chanchu 要长啲嘛，你越长咧个人就 chanchu 系啊，就会恶啲噶嘛， 系咯 ，chanchu 要 ，OK， 好， 系啦， 我哋重复一次三句嘢噶咯，好嘛，系啊，第一句嘅就系讲紧诶，唔该你俾翻啲钱我啊，咁样嘅系。 Devuelvan la plata. Devuelvan la plata. OK， 好啦，跟住 exclamation 啦 ，Devuelvan la plata。OK， 好啦，咁啊就 sad and disappointed 啦。 Triste y desilusionado. Triste y desilusionado. 好 ，trampa。 Trampa。 哦 ，trampa。 Trampa。 系啦 ，OK。 系，同埋 Chanchu you。 Chanchu you。Chanchu you。哇！ 多谢晒 Billy Sir。 希望呢啲字唔使再用啊。 好嘢。 唔使噶啦。 咩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虽然国际买一物对港队的表演赛主办单位已经撤销 M 品牌及相关资助申请，但政府会继续敦促主办单位详细交代，并积极回应买了门票入场球迷的诉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提问时候指出，主办单位要交代与国际买物之间的沟通内容，以及对于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及要求为什么没有落实到等。他又说，海关和消委会都收到多宗投诉，当局会积极跟进。李家超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会认真总结和审视今次事件，关键在于必须要有清晰准确和及时资讯给市民知悉，亦都会认真检视整个 M 品牌以及推动大型活动的机制。阿根廷球王美斯回应未有在香港的赛事中上阵，形容情况不幸，希望未来有机会在香港比赛。美斯昨日跟随效力的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转到日本，备战明日对神户胜利船的赛事。美斯今日出席记者会时，被记者问到没办法在香港上阵一事，在场翻译引述美斯说，在沙特阿拉伯的首场赛事没有受伤，但感觉到有些问题，之后在第二场赛事尝试比赛，赛后检查同样未发现受伤，但他持续感到有些不适。美斯说，在香港见到有很多球迷，他很想比赛，但不幸地情况很困难，明白大家有期待，希望未来仲有机会能够在香港比赛，他亦都未知道听日能不能够上阵。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公布就优化存保计划建议的咨询结果，认为在现阶段将保障额提升到80万港元，已经能够适当而充分地加强存户保障，将按照咨询文件的各项优化建议提出立法修订，争取今年内落实新的保障额，并在实施三年后再做检讨。存保会表示，80万元的存款保障额较现时50万元水平已经有60%升幅，超过92%存户可以获得十足保障，符合国际标准。存保会在去年7月13日展开为期3个月公众咨询，一共收到33份意见书。存保会亦委托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就主要优化建议做民调，访问了大约1000位市民。綜合收到的意見書和民調結果，回應者普遍歡迎和支持全保會提出的各項優化建議。天氣方面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年29顯著轉冷，隨即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氣温大約11度左右。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夜温差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90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54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14点，升2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6.05，升4.2；阿里巴巴75.45，升4.8；腾讯控股286，升6.4；恒生中国企业54.48，升1.72；美团68.25，升3.2。友邦保險61.05，升8毫；藥明生物17.74，升4.4；比亚迪股份178.5，升6.8；中国平安32.9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56，瑞士法郎0.87，加元1.352，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兑美元0.6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6216点，至138点。港金报1887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片段人间，我逐渐忘记渐冷的感觉， 喂，是是是，好，转头医生巡房，我帮你问一下，没问题的，不用，唔该，拜拜。 陈姑娘， 是咩事咩事？ 陈姑娘，我啊，何慧如啊。 何慧如？是你啊，咩事嚟医院啊？唔系又有亲戚朋友有事入嚟啊嘛，千祈唔好是你啊。 陈姑娘，今次真是我啊，不过你放心，我唔系嚟睇病嘅。 咁你嚟做咩啊？ 我嚟翻工噶。 你真系嚟做护士啊？ 系啊。 何慧如啊，你真系好叻女啊，可以圆到自己嘅心愿。你爹哋咧在天之灵，一定好安慰啊！你要加油啊！ 嗯。我一定会好努力的，我一定要好像陈姑娘你这样做一个好的护士，帮一些有需要的病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 嗯。 慧如啊，得未啊？哎呀，迟到啦，不等你啦。 爹地 啊我绑埋鞋带就得了、你不可以不等我的。 哎呀，你太慢了。哎，爹哋就嚟瞓着啦，激死人啦，快啲啦！ 慧如最锡爹哋啦，爹哋又最锡慧如嘛，我唔会激爹哋噶，我会尽快噶咯。 得未啊？睇下你今晚。 哎、搞掂啦，系行得，我哋可以咧出发去表妹个生日 party 啦，好嘢！ 咪住， 咩事啊，爹哋？ 你睇下你条孖辫。哇，边个扎噶咁肉酸嘅、 啊？ 我唔想同你表妹生日 party 喎，咁样嘅边边。 咁、人哋真系唔识扎啊嘛。 咁不如咁啊，等爹哋帮你扎好唔好？ 好啊，爹哋帮慧如扎孖辫系全世界最靓嘅。 梗系啦，嗱、你坐定 please。 爹哋啊。嗯，唔该，你帮我扎靓啲啊 ，please。 OK，don't move。 Daddy，don't move 即系乜嘢？ 即系何慧如小姐，阿小妹妹，请你唔好喐。何慧如 ，please don't move。 Daddy 讲英文好搞笑啊！ 唔好喐啦，你都快啲啦，快啲啦。喂喂，老徐啊，有咩关照啊？星期日开工？哎呀，唔开啦。唔系，陪下个女嘛。系啊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啊，你搵第二个啦。系啊系啊，唔、会改变主意噶啦，得啦得啦，拜拜拜拜。 爹哋啊，暑假咧学校会搞大湾区亲子考察啊，你要同我过去噶、 好啊，不过去边度玩先？好唔好玩噶？ 有爹哋陪住慧如嘅话，一定会好玩啦、啊。仲有啊，老师话咧有亲子绘画比赛啊、我知道爹哋同埋慧如咧画图画嘅话会好靓噶，好靓好靓嘅话咧就会赢啦，系咪啊，爹哋？ 梗系啦，我话我唔知几靓，我哋画咩好啊？ 我想到了，我想画一个好靓好靓的红色的苹果，好像慧如那么可爱，好不好啊，爹地？ 好，那你想爹地我画什么呢？ 爹地画什么？ 是啊，我画什么好啊？ 我想到了，爹地可以画一只猪， 一只猪， 好肥好肥的猪，好肥的猪，肥的猪。 好了，那我都想到了，我就照住慧如的样子画一只好肥好肥，好肥好肥，还有两条肥妈边的。猪一定系好似你啦！ 哎呀，唔要啊，爹哋啊，唔使 啊，你笑人嘅。 慧如啊，真系对唔住，今日咧我右手嘅手指咧冇晒力啊，唔知点解。你睇下，我而家揸支笔，我都跌翻落嚟。我谂我哋。赢唔到个亲子绘画比赛，你唔好唔开心，唔好嬲我得唔得？ 爹哋啊，慧如冇嬲你、啊，不过你只手依家仲有冇唔舒服啊？ 唉，好似冇咩力咁咯，唔知系咪扭亲呢？ 你唔使担心啊，定冇事噶，因为你每日咧仲要帮我扎孖辫噶嘛，所以你唔可以有事嘅、爹哋。 我都知，爹哋咧要 一直帮你扎孖辫，扎到小学毕业，跟住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直到咧第时大个女识咗个好男仔，结婚做新娘，我都再帮你扎孖辫，好唔好？ 好啊，嗱，你应承我嘅话，我哋要勾手指尾嘅。 好啦，好啦，咁爹哋听日即刻睇医生，睇咩事啦？我都唔知啊，真系。 咁样就乖啦，你可以去雪柜度斟一杯橙汁饮咯。 斟一杯？ 系啊。 一杯，咁你咧？ 哎呀，咁啊，斟两杯就斟得唔得啦？维如都想饮喎、啊， 梗系好啦， 好嘢！ 我而家厨房攞啦， 好啊，爹哋啊，你咩事啊？ 哦，冇嘢，我头先撞到，唉，个杯个玻璃啫，你唔好入嚟啊，我要执嘢啊吓。 哦 医生啊，点解咧？我呢手呢排好似冇晒力咁样。我嗰日想攞只杯去斟橙汁，我都揸唔稳，跌咗落地啊！ 学生啊，有冇听过渐冻人症啊？ 听就听过，不过都唔系好知严唔严重噶，有冇得医噶？会唔会传染或者遗传我个女噶？我个女唔可以有事噶，医生。医生，你有冇话俾我听啊？ 何伟宇，你睇紧咩啊？咁勤力嘅， 睇紧关于渐冻人症嘅资料咯。当年咧，我爹哋病发嘅时候，多得你哋照顾我爹哋。我知呢个病暂时冇药物，又或者手术可以医好个病。不过我相信。只要相信，一定会有办法医好的。 何伟宇啊，其实咧，陈姑娘我咧好佩服你啊。 吓，我咩都唔识，有咩值得你佩服？陈姑娘，你唔好笑我啦。 我讲真噶，你爹哋啊，有事嗰阵咧，你先得个十岁八岁，你咁细个啊，都可以撑得过嚟，睇住你爹哋，等佢最后嗰段日子可以咁正面、咁有尊严。伟宇啊，你真系好叻女啊！ 爹哋啊，我拍咗成绩表啦，我今次咧算术科得79分，搵唔到80分啊！对唔住啊，爹哋，不过我有进步噶。 傻瓜嚟嘅，使乜讲对唔住啫？有进步 OK 噶啦，我好开心啊！ 啊，你真系开心就好啦，因为咧我惊俾你闹啊！ 好唔好力闹啦？ 点解？ 喂，如啊，你听住啦吓，记住，医生话爸爸呢个病。情况咧就会越嚟越差，因为运动神经元疾病，病发初期就好似我而家咁，手脚都冇晒力，几年之间可能咧会瘫痪，连唞气啊吞嘢都有问题，最后讲嘢都讲唔到，我讲到你都听唔到，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明，不过我唔怕。爹哋啊，你都唔使惊啊，因为我好快会大个女啊，到时咧我会照顾你嘅，所以你放心啦。 我放心，但我可能以后咧帮唔到你扎孖辫，你嬲唔嬲啊？ 咁样啊，我剪短晒啲头发咪得咯。 你舍得噶啦？ 梗系舍得啦。 其实我一啲都唔舍得剪短啲头发，因为一剪短，我再唔可以俾爹哋帮我扎辫。为咗呢一件事，我偷偷喊咗好多晚。不过为咗爹哋，我中学去咗社区中心嗰度学剪头发，因为我想帮爹哋剪头发。我第一次亲手帮佢剪，嗰种感觉好特别，同爹哋好亲密。爹哋啊，我好挂住你啊，爹哋啊， 今日外面呢好大太阳啊，我睇你留喺楼下公园嗰度晒太阳好冇啊？ 好啊。 爹哋啊，你又话怕冻喎，嗱，我哋而家咧去晒下太阳会舒服好多噶。你放心啦，我会好守交通规则，我唔会超速噶，好冇啊？吓？爹哋啊，我以前细个好听你话啊嘛，而家倒翻转头啦，你要听翻我话啦，好唔好啊？ 老勇，你啊， 爹哋啊，你乖啦，我知你辛苦啊，我知你唔开心，不过你都要听慧如话，知唔知啊？乖啦，嗱，我哋落去晒三十分钟太阳，然后翻上嚟好冇？吓、啊？我听电话先啊。喂，陈姑娘，系啊，哦，我知道，所以我准备推爹哋落去晒太阳咯。我梗系够力啦，我唔怕。我细个嗰阵时候都系爹哋推我去行公园嘅。我依家大个咗，到我推佢去公园度晒太阳，唔讲啦，好，拜拜。爹哋，爹哋，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啊？你 跳跳， 你做乜嘢？爹哋啊！我知道你好想快啲落去晒太阳，不过我哋唔赶时间噶，我哋唔使咁心急跳落去，我拖着你，好冇？嗱，我哋慢慢推落去。好冇，我同你一齐，我哋慢慢行，唔好心急，我哋唔好跳落去，好唔好？ 老勇啊，你我跳，老勇啊， 唔得，唔可以，都话唔赶时间咯。爹哋，你记住啊，只要有太阳，我都会同你一齐噶，好冇？听话啦，爹哋。自从爹哋肯同我落街晒太阳之后，佢成个人唔同晒，唔单止面色同埋精神都好咗，成个人都积极翻。不过佢嘅情况亦都越嚟越差。 夏伟如小姐你好啊，我系市明医院舒缓治疗科嘅陈姑娘，我系负责你爸爸嘅 case 嘅。 你哋真系会定期上嚟照顾我爹哋噶？ 系啊，你放心啦。无论咧病人嘅病情上面啊、精神上面或者一啲相关服务嘅话咧，我哋都会提供到嘅。譬如好似话病人嘅吞咽有困难嘅话咧，我哋会喺佢呢一度咧开一个造口，将食物咧直接输入病人嘅胃部。又或者咧，如果佢呼吸有啲困难嘅话咧，我哋都会提供呼吸机嘅。总之你放心啦，有咩问题、有啲咩要求嘅话咧，随时同我讲啊。 多谢你啊，陈姑娘。多谢你，冇咗你哋，我真系唔识照顾我爹哋。陈姑娘，其实我已经好攰，我好攰啊，冇晒力噶我。 我哋知道噶，都明白噶。慧如啊，陈姑娘应承你啊，只要你有需要嘅话咧，随时都可以嚟揾我。 多谢你，陈姑娘。爹哋到咗后期已经完全讲唔到嘢，佢为咗上我同友沟通，佢学习透过眨眼接驳一个电话打字。嗰日我见佢成个下昼对住个电话，我行埋去睇下佢打咩字，佢望住我笑。我好耐冇见爹哋笑得咁开心，原来佢打咗呢几个字。 慧宇，我爱你，我唔想离开你，我想拖你手入教堂，我想睇住你结婚。 爹哋，你搞咗成个下昼就系写呢几个字，最后呢一堆字成为咗爹哋留俾我嘅遗言。 慧宇，我爱你。我唔想离开你，